瀚海軒小區被列為高風險地區，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正是接受隔離檢查。另外，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全部由境外輸入，患者分別在福建、上海、陝西和廣東等地確診，天津新增一宗本土的疑似病例。內地累積86,398人確診，4,634人死亡，81,400多人康復出院。南韓單日確診新型肺炎的病例持續上升，新增363人確診，連續三日超過300人感染，亦都是8月底疫情反彈以來最多，累積增加至超過30,000人確診。新增病例之中，320宗是社區感染，43宗由境外輸入。另外，再多3名患者死亡，累計有501宗死亡病例。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微风，晚间东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4点，升47点，总成交金额32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2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0.5升7.5，小米集团25.65升4.5，阿里巴巴251.4升6.2，先建科技2.69升2.9，美团303.2升9.2，新上市的德奇医药系报18.66，吉利汽车23.05升4毫，比亚迪股份177.2升4.9，建设银行5.91跌4仙，盈富基金26.58升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281，瑞士法郎8.519，澳元5.647，加元5.929，新西兰元5.362，欧元9.206。每百日元对港元7.4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48。日经平均指数报25,502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7,220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61美元，卖出1,86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咧就喺管道入口车多啫。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咁另外咧，啱啱收到钟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一带咧就挤塞噶。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咧都系行车缓慢。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就繁忙。咁另外啦，较早前屯门嘅杯道路由于有路陷，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 City 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巴士路线506、K58都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杯道路去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 City 一段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白石窝西贡、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元朗朗天路御豪山庄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

佢啊，程振鹏好中意黄色嘅，发现佢周围 都系。我都发觉系，你系嗰啲 Minion 小黄人嗰啲 friend 啊。 有啲系咪本来白色，但系洗咗两次就变黄色咗？ 嗰啲就系着喺底睇唔到啊。 呢个时候你影相唔好再着呢啲啦。 但系阿曾志豪话你今日块 面会更加黄嘅，因为 我试过啦。 系 咯， 你有冇留意到啊？桂花田今天咧，佢个眉心咧，又系嗰个 T 字位咧红咗啊！ 佢唔系不嬲都红嘅咩？呢几日 唔系啦，你点解对上一次你发现佢红咗嘅时候，佢话俾你听一个好开心嘅？ 系啊系啊，佢做免费 facial 嘛。 系佢为佢个 唔知儿生女， 儿生女即系出天唔系出天。诶，而家开始出新 啦，出新啦， 出新开始诶赚钱啦，开心啊嘛！ 知啊，可能眼红人。 我呢个唔系你去再做多次 facial。 我冇啊，冇。 嗱，我都话啦，呢个似蚊眼多啲 啊。 我仲以为佢寻日 优惠嘅嘢，边会俾两次佢啊？而冇优惠，佢点会做两次啊？系咪先？ 等我仲以为阿桂花田即系又特登咧诶着下啲。新 衫 啊， 跟住又扮靓 系 嘛？ 系啦， 系时候要执执噶啦， 而家系为咗要破人哋啦。 系啊，嗱，我哋今日先甜后苦先啦，先简单讲单甜少少嘅。冇，唔系我即系为咗庆祝自己咧，礼拜嚟紧礼拜生日啦，咁我就同我啲同事咧，唔系我哋就顺。奉行呢一个政策， 咩政策？ 咁就自己买礼物，买完礼物之后咧就 有冇上限噶？ 实报实销啊！ 我冇噶，冇上限。不过佢自己都有啲规矩嘅。 我哋有自己条底线嘅。 系啦系啦， 譬如买架车嗰啲咧，就唔好做住啦呢啲。 佢买咗唔紧要，我哋都系夹翻我哋应该夹嘅钱。 系啊，冇错。 你明唔明啊？ 有钱都夹唔到， 夹翻的士钱咯。你去陈列西嗰停咗的士我俾。咁所以咧，我觉得系实际啲嘅。呢几年都系咁咧。咁我咪琴日就自己去咗 阿古， 系啦。 是不是啲智能产品啊？ 智能产品我都有买啊，不过我买嚟嗰个就自己实报实销咗啦，我就冇攞嚟 claim 公数咁样。 哦，点解呢？嗰 个贵啊嘛，买智能产品。 我都话咯， 佢都系夹咁多啫嘛， 佢都系夹咁多啫嘛。 哦，咁点好意思呢？咁我不如买另外一样可以全数报晒嘅咪最好。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最后咧嗱，即系呢个咧，即系最后我发觉都几无聊嘅。 咩咧？ 你咧都突破唔到咧，你平时嗰种生活习惯咧，当我买礼物俾自己嘅时候咧，我都系谂紧，啊不如算啦，都系买翻啲 实际啲嘅， 平时用开嘅款式啊，似呆佬啊，即系譬如咧， 我 用 开，我明啊， 都系衫裤鞋袜，都举例都系衫裤鞋袜咧。你会唔会突然间想转一转？譬如阿鹏仔，你不嬲着开， 系好鲜色嘅 呢啲，即系啦。你佢同阿左一样，佢唔着运动裤噶。 系啊系啊系。 哎呀，我着咩唔着？ 运动衫。 礼拜一 冇见过你着。 你好少着嗰啲噶嘛？ 我都有噶。 系咩？ 有一轮兴啊嘛。因为 咁波衫咧，你唔着啦啩？ 咁我唔着啊。 系啦，你会唔会突破自己？搵一年生日，不如买件波衫，可何佢啊？ 系咪瞓觉着噶咋？可以？ 唔系嘅，着波衫有时都真系 噶嘛。 我知你讲乜嘢啊？但我真系，我成世人都唔会着啲波衫 嘅。你都突破唔到。 曾志豪佢所讲嘅就话，如果你嘅朋友或者同事买俾你送俾你生日嘅时候咧，分分钟咧佢话啊，你平时冇着呢啲，不如就俾个突破你咁。同事買咗，你就唔會唔著啊嘛，叫做 你又啱。如果桂花田你咁講咧，我真係會俾面著一次。 今次就唔着啦， 系啦， 仲要咧，记得影埋相啊，嗱，冇下次噶啦， 即系话俾人听，我好似 sponsor 咁啊，我着咗啦，赞助商咁样， 多谢你哋啊， 系啊， 嗱，咁但系咁样个问题出现咗咧，虽然你话俾咗个突破嗰个朋友啫，但系佢真系浪费咗你嗰件衫 喎，系啊，唔系，我发觉咧，去到某个年纪咧，都系行翻回头路，我琴日咧望嚟望去，都好想突破自己嘅， 可唔可以买啲即系 咧，买啲唔同平时着开嗰啲衫嗰啲咁样咧，都唔系一唔一。个问题 ，casual 嘅问题， oh, okay. 去到最后我都系咧走翻去嗰啲运动铺度，我又买翻一个背囊俾自己， 仲要系 咧冇鬼用，因为完全冇突破，唔斩尽我发觉自己。 咁、那个款式可以唔同噶嘛？背囊 唔系啊，但 系 问题嗰啲款式，人哋买俾佢啲咧，反而突破啲，佢会用。 嗯， 即系我讲紧啊，你哋啱个拍档， 其实都合理同埋可以理解得到嘅，即系等于你啊，去到一个朋友嘅屋企，你睇佢嘅衣柜，佢嚟嚟去去啲衫嘅款，其实都会系差唔多嗰啲，因为佢就系真系中意嗰种款 咯。 唔系，鹏仔，我相信去你屋企咧，你嘅衣柜咧，应该红橙黄绿青蓝紫黑白灰蓝啊，嗰啲嘅啡色 系 应该有晒。 呢个唔系嗰个本质嘅问题啊嘛。 因为我好多唔同颜色，但系咧，我 佢嘅款都系嗰啲，可能都系恤衫啊。 系啊。 我頭先，所以我頭先一提就提到啊，佢唔會買波衫咯， 係恤衫冇錯。 佢紅橙黃綠青藍紫都唔會有波衫，係咪先？佢冇呢啲嘢噶嘛？ 有格仔有圓點， 係啦， 有斜紋啊， 佢又唔會無端端著到好似成身老西咁樣翻嚟，佢又唔會嘅喎，真係。 睇咩時候啦？ 係咯，所以 好難買嘅啲 size。 係啊，我發覺呢個過程裏邊都認識自己嘅，你係變唔到咧，就變唔到，冇得夾硬嚟喎。原來 去到呢個年紀，尤其是會唔會覺得去到呢個年紀都會更加係啊？ 越嚟越保守㗎，你一行去嗰啲衣櫃啊，同埋你嗰啲廚飾咧，你望嗰嚿就望嗰嚿㗎啦。係，我就好少著第二啲㗎。 我就只係被逼買唔到以前嗰啲啫， 童裝唔夠 啦。係啊，好絕啊！而家啲童裝， 啲童裝都係啲五零啫， 去到十四啊， 十四咁衰啊，而家 十四啫， 因為得六零我都著到㗎。 係咩？ 係啦，我以前都係買十六嘅，係啦， 冇啦。 你買童裝嘅時候， 即 係 嗰啲咧叫做名牌，外國名牌子，佢都知道啲細路咧。 好大隻， 系啊！我哋系买到噶嘛， 但系嗰啲铺头唔入货咯，系啊，费事你啲咩吓？ 佢连外国都系咁啊！ 哦， 咪好 去咗一转。 总之我哋留翻啲钱，无论系买俾人定系贺自己嘅，都总好过爱嚟买牛肉干嘅，真系。 咪几好啊！你刺激到消费啦， 系啊！嗱，翻嚟先甜后苦，翻嚟就讲牛肉干啦，真系。多谢多谢多谢，定啲同事会同我实报实销先吓 ，thank you。 或是二月在雾都，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以致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在仲夏落万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山海。你可愿交出心志，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愿望就是共度夜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明月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雨知，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志，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Say 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系啊，杜德伟爱变了只世界衬衣。 嗯， 头先你哋两位咧就吓一吓我。 唔系啊，系个标题吓人咋？ 可能 我 听到 睇啫嘛。 系啊，因为我哋讲开话先甜后苦啦，就讲完我哋吓，即系啲朋友自己买礼物开心下之后咧，咁都有礼物送俾政府。 系 就系、 是、咁开心， 咪就系张牛肉干咯，嗰、一个叫做即系交通违例定价罚款嗰张牛肉干咧， 违例泊车。 系啦，咁头先两个拍档话俾我听，佢话喂唔系、啊， 即系 一日之内。发咗几多张啊？咁样我画几多张啊？ 嗱，标题咁讲嘅某份报纸， 系啦，真系要讲、啊，唔 系，但 系仲要系网上， 佢系网上版啫，佢喺实体嗰度冇啊， 实体冇错系嘛？ 实体冇呢单， 冇呢单，我未见 到， 未见到有， 未见到啫。系 你读嚟听下啦，网上你见到呢一份报纸点写 啊？ 真系， 佢嗰个新闻网咧有一个标题咁讲啊，话警方东九龙打击违泊。发2463万张，哇，简直突埋。 跟住我哋话2000几万张，我话系计嗰一整年，我话我真系好疯狂、啊。 一整年都冇可能、啊。 咁咪咧，我都有计过，我话一整年都冇可能咁样啦。佢即系佢 跟住 你谂下几咁，你谂下嗰条数点解？全港都系得嗰你计佢700万人，又唔系每人一架车、 啊。开埠以嚟啊， 开埠你如果你当每人一架车，700万架车。 重抄噶嘛，讲近。 你重抄要抄几多次先抄到2000几？万张啊，咪咯， 跟住再睇个内 文， 就发现其实应该系手文字唔多，写多咗个万。 我真系觉得冇可能发生啊！ 就算尾数30000张都死啦，系咪？ 如果咧，你谂下佢发出咗2000几万张咧，应该平均每一架车嘅牛肉干咧，就 是、 好似帮佢黐咗胶纸咧，成架车啊，黐满晒啊，光实晒先可以分担到。 但系其实就算系2463张啊， 都好疯狂， 佢系一日， 系 唔多啦，你知唔知啊？ 仲要系东九龙总 唔多啊！我睇翻咧，新闻咧，佢话嗱，你呢个东九龙啦，跟住咧，我睇翻佢两日前咧，净系喺屯门区，一日都抄咗900几张，一个屯门啫，你个东九龙， 即系 18区同埋你成个东九龙，即系你包埋嗰啲又旺角、油尖旺咁样噶嘛， 系 咪将军澳啊、东九龙啊嘛？咁跟住我再睇翻咧， 将军澳系新界东嘅。 哦，都系喎，当系新界东， 因为佢系西贡嚟，你冇俾啲发展商压咗啊！ 由黄大仙去到观塘啦，东九龙啦，好大区啊！ 咁跟住咧，我喺九月嘅时候咧，啱啱好两个月前嘅新闻咧，警方成日都有呢啲打击违例泊车嘅。 系 九月嘅时候，佢话九龙区一日发咗3000张。 哇！咦，原来呢个2400几真系 呢、 這 个唔系湿湿碎， 呢啲叫做咧系嗰个股票嗰条底啊，嗰、那个50天平均线啊。原来而家咧佢哋嗰个业绩咧大概 基本数嚟嘅咋， 基本盘嚟嘅咋，每日咧唔挫你2-3000张咧都收唔到工嘅。 咦？喂，即系一日佢都赚90几万嘅、啊？ 我哋唔好话赚， 但系你 我哋应该话一日里边咧佢就惩罚咗， 真系好唔啱， 惩罚咗好多违例泊车嘅车主。 哇！一日90几万，佢追数都。即系唔好意思啊， 嗰笔数系咪 即系嗰笔数咧，其实咧乘翻30日咧、都几 嗱。咁当然啦，发得呢个告票，咁即系你曳啦，那个车 即系 一定系嘅，一定 系。咁你唔 系 拍就唔会俾人抄嘅，呢个系第 咁呢方面暂时真系都好均真嘅，你一定系咧冇得讲。阿 Sir 俾次机会啦，咁 啊。但系一日里边有2000几架车咧，都一齐 违拍 喺全日咁样嚟到违。有違泊， 其實不如調翻轉問， 好容易 嘅、哦。一日裏邊有幾多架車，佢係唔違泊嘅，係、 哦、 啊。 唔係又冇咁講。 唔係佢點解唔違泊咧？ 奉公守法嘅人係有 嘅。有嘅，但係佢點解唔違泊？你知唔知啊？ 因為我係乘客。 唔係，因為佢冇位俾佢違泊。 係啦、啊，已經封曬啦。 佢走咗第二個區。 即係 quota 都係2000几個。係 啦，唔係啊。譬如我琴日咧想去商場度買嘢俾自己嘅時候咧， 自己想違泊。 咁我諗住我快快脆脆啊嘛，一落車就走噶啦嘛。 咁喺商場就泊喺商場。 唔係㗎，人係咁好衰，我都承認。 好衰，我知道。 结果咧，我兜咗圈之后咧，我决定咗都系拍商场，因为点解咧？连违泊都冇位啊嘛！我兜咗两圈，哇，违泊都冇位、啊 嗯， 你铲上行人路又唔使太夸张，我咪唯有入翻去咯。我 做一个奉公守法市民去报警啊！ 冇。 我以前咧就系经常会帮手做一个咁嘅角色，就系、是、坐喺个车度等。 哦， 佢就落车。 但系问题系你系唔识揸车嘅。 佢得啊，佢得啊，佢、 哦、 小朋友啊。 但系咁样死得啦！你咪独留小朋友在车。 阿 Sir 一嚟到咧，佢就即刻用佢嗰把驱斯拉把声 ，Daddy 去咗大嘢啊！ 哇，小朋友 可怜啊，你真 系食咩奶粉食咁大噶？佢而家咪买紧嗰 啲 咯， 仲有啲须根都未剃干净。 系我有咗长大唔长大症。 哇，呢、這个 幾勁啊！咁同埋咧，而家咧真係抄牌嗰個數字咧會容易咗啊！因為佢哋而家咧唔使咧逐張咧搣出嚟咧攞手嚟抄，以前佢用手嚟抄一張咧，咁你真係要時間噶嘛？我諗你差唔多五分鐘嘅，起碼都要。 而家就係點啊？嘟你個行車， 佢掃描嗰個，因為新嘅牛肉乾咧，佢係可以有個 QR code 啦，同埋佢自己咧 print 出嚟噶嘛。咁所以咧，佢係可以直接輸入咧就嘟，咁佢就成張上出嚟。 即係電子化咗啊、嗯！就唔使話以前咧，阿 Sir 咧就攞塊攞本簿仔，跟住揸住啲筆喺度抄、 因為新嘅行車證咧，嗰、那個右下角就有個 QR code。如果你仲係未換嘅，咁可能佢仲要手抄啦。 如果花花地個擋風玻璃花花地嗰個位都唔嘟到㗎， 高科技應該冇可能會有錯。 同埋如果咧 呢位市民， 同埋如果你個擋風玻璃係花到咧，佢嘟唔到呢個 QR code 咧，我諗佢告你告你大條罪，未能有效展示行車證， 咁你死得兩成。 咁我根據我啲 friend 嘅通風報信咧，佢話而家咧佢哋即係執法嘅時候咧好穩陣嘅。譬如咧你喺樓下嗰度違泊啦，佢喺高空咧。已经影咗你上线， 锁定咗， 影咗上线，就 睇你几多分钟内冇。 系啦，然后如果佢落去抄你牌嘅时候咧、嗯，你同佢拗咧，你话冇，我啱啱嚟咗，佢话喂。呢张相4:05，而家嘅五点啦，而家。 咦，阿 Sir 抄牌会俾埋啲相嚟噶？ 唔系啊，佢影定噶，佢每一个位置咧，佢一定会咧，即系好似人哋画嗰啲粉笔公仔咁样咧， 明白？ 全部影晒嘅，所以 进步啊， 啲车主 系啊，悭啲钱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监警会前委员张达明认为，警方应该尽快就高等法院的裁决，将执勤警员不展示编号问题拨乱反正，严格要求警员需要展示独一无二的编号。他又認為當局應該增加監警會的權力，在處理嚴重個案和有需要的時候可以要求自行調查。張達明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又說，他認為政府應該按今次法院的裁決修改法例，如果政府需時研究可以向法庭申請暫緩令，並且在特定時間之內糾正問題，否則是違反法治。监警会委员陈锦荣在同一个节目说，不同意一锤定音说现行制度不可行。他又说，对现行处理投诉警察机制是否足够，应该有序咨询和收集意见。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警方应该在法庭有裁决之后尽快纠正警员不展示编号的问题，难以想象警方有再拖延不执行的理由。他又说，即使警方会提出上诉，亦都应该尽快就裁决作回应。杨建兴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保安局和警方经常说，市民遇到有不满的时候可以投诉，但是在没有警员编号和独有的行动呼号之下，要投诉警方是难过登天和浪费时间。他以早前旺角有一名12岁女童被推跌为例，由于未能够辨别警员身份，在现行机制之下亦都无法投诉。港大校长张翔表示，本港经历去年社会事件和今年疫情，加上两极化撕裂，加剧发展困难，香港正在十字路口阶段，但是他相信有危就有机，香港要重新思考定位和起动。张翔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有人担心大湾区发展，香港会不会被超越。他认为各城市各有优点缺点，相信香港有非常独特之处，亦都有一国两制等各方面优势，但是有关优势正是渐渐消失，香港要在有限时间之中找到发展空间。张翔认为香港要创新和领先的话，如果社会不摒弃成见，就不能够前进，因此要用好一国两制，保持开放。天津新增四宗本土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患者是来自东江港区， 瀚海軒小區同一座樓，其中三人是一家三口，分別住在大廈兩個單位，另一人就在大廈工作。瀚海軒小區被列為高風險地區，患者的密切接觸者正是接受隔離檢查。另外，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全部由境外輸入，患者分別在福建、上海、陝西和廣東等地確診。天津新增一宗本土的疑似病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微風，晚間東風增強，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28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45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5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1.5，升8.5；小米集团25.5，升3毫；阿里巴巴252.4，升7.2。美团302元，升8元；先建科技2.89，升5毫；比亚迪股份182.1，升9.8；吉利汽车23.4，升7.5；新上市的德奇医药系报18.66；盈富基金26.58，升6仙；建设银行5.91，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4，日元103.8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8，人民幣6.581，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28，新西蘭元對美元0.691。日經平均指數報25,466点，跌167点。港金現價報17,220元，升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1.95美元，賣出1,863.2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隧道入口范围仲系比较多车啲嘅。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咁而家系广告牌一带比较多车少少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必加街。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咁九龙区咧较早前。土瓜湾的码头冲道去红磡方向，跟着松皇台道对开那段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了，不过就多车一些。另外现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着茶果岭道一带多车的，那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道附近。新界方面呢，提醒大家啦，屯门的杯道路部分路段因为路陷，去青山公路方向跟着 VCity 对开，就部分行车线就需要临时封闭，多车少少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马料水科学园路科学园码头来回，清水湾到白石窝去西贡，青山公路中山台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元朗朗天路御豪山庄去屯门，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唯一唯一，快活到正常。 第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1-22 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5日到11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金轮喜事词中文，一遇风云变化龙。 你条化骨龙啊，温孙又唔见你咁勤力，净系挂住睇公仔书。 诶，太太，本地漫画都可以系严肃嘅创作嚟噶，好多仲系一种时代嘅印记嚟添。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请嚟多位好有代表性嘅本地漫画家，分享佢哋嘅创作同香港有咩关系？听晚9:05，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原来唔经唔觉咧，又系毕业嘅季节。咁我哋呢啲咧离开咗校园咧已经咁耐嘅朋友咧，我哋净系可以透过咧有一啲名人咧，佢话俾你听，哎呀我毕业了，你就发现，哎呀原来咧又到咗一个咧即系终点啊，或者某一个阶段嘅完结啦。咁啊，琴日你都见到啦，有一啲即系学生咧，佢哋学校啊亦都有呢个毕业典礼嘅。不过咧而家呢个时势咧阴公啦。学校搞毕业典礼咧，真系难于登天啊！因为点解咧？成日都话惊疫情啊嘛，咁所以咧，譬如琴日原来中大咧，本来咧个毕业礼咧就取消咗实体嘅，真系好搞笑啊！毕业礼都有实体同埋虚拟之分。以前你就话即系其他嘢先有虚幻嘅，即系而家连成个毕业礼都唔系实体嘅。咁啊，佢哋本来就叫啲学生就线上去搞嘅，咁啊，结果咧就有一班学生咧，佢都系话要翻学校，咁啊，佢哋翻到去之后咧。咁引起好大嘅即係爭議啊！因為咧，除咗第一，佢哋就話：喂，疫情我哋做咩翻嚟之外咧，就係佢哋啲衣着咧。咁我琴日見到有一個新聞媒體咧報嘅時候咧，都幾唏噓嘅。佢話：嗱，平時咧，我哋即係幾年前咧嗰啲畢業生咧，你見到佢哋嗰啲嘅衣着係點樣嘅咧？仲記唔記得啊？咁啊，梗係拎住公仔啦，拎住氣球啦，拎住花啦，好開心咁樣咧，周圍翹住手啊，周圍影相啦咁樣。咁而家第一。冇咗呢个实体嘅即系机会啦。咁第二，佢哋全部都唔系着嗰啲靓嘅公仔衫啊，攞住啲花咯。佢哋全部都系可能拎住一啲黑色嘅旗啊。可能佢哋亦都唔可以咧，就系掟四方冇开心咁样。可能佢哋会嗌一啲咧，即系令人哋都好伤感嘅口号。咁当然更加伤感嘅就系、是、学校竟然就会用报警啦。咁成件事咧，我谂对呢一几年嘅大学毕业生嚟讲咧。都係好難忘，甚至乎係好難過噶啦咁樣。咁啊，往即係有時你就會懷念翻以前嘅大學歲月。咁既然係懷念以前嘅，不如懷念得再以前啲啊！即係點啊？十年夠唔夠啊？唔夠。不如我哋懷念下咧，當年民國時期嘅大學究竟係點嘅環境啊？嗱，呢個咧好多人都話噶嘛，即係喺以前嘅中國咁多個階段裏邊咧。民國咧係最多人羨慕嘅，認為話係好多一啲即係知識分子咧，所謂叫做喺大學校園裏面咧聚集，係一個咧即係大家好盛放嘅一個年代嚟嘅。咁所以我今日揾咗條 channel 咧，佢係嚟自一個叫做無名客棧嘅 channel。咁啊，佢嘅標題係咩咧？嗱，呢個真係啱曬大家咧，温故知新啊！民國係點樣考大學嘅咧？当年上大学究竟要用几多钱嘅呢？答案系几多个大洋？要做啲咩步骤呢？咁咧，佢呢条片里边咧就介绍咗俾你睇。咁所以咧，佢有啲咩特色呢？第一咧，佢有好多历史珍贵嘅图片嘅，好多黑白相啦。咁影片就欠奉噶啦吓。咁但系咧，佢就将啲相咧就好似一啲即系幻灯片咁样咧，就播放俾你睇。咁你就会见到当时啲人咧，哇！ 果然咧，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哇，即系好似抽紧咁样个装束咧，你就会见到啦。女生全部都系嗰啲咧，即系短发、冬菇头啊，咁啊贴耳仔嘅，咁啊佢哋着嗰啲衫咧，亦都好保守啦，白色嘅，即系好似长衫，咁然后咧下边咧就黑色一条长裙。咁就遮住噶咯，就算咧佢哋着上體育堂咧，都唔會有而家嗰啲即係短袖衫啊嗰啲，咁其實都係咧白恤衫長身嘅，不過咧就短咗少少噶啦。咁但以前佢哋啲活動咧都幾多姿多彩噶，我見到咧有一啲女子大學咧，佢哋有射箭噶，好犀利噶，老老實實而家你喺大學都未必玩到射箭喎。嗰陣時佢哋嘅體育堂咧已經有噶啦。咁但最得意咧就係佢考證咧，當年喺民國年間係點樣考大學嘅咧？咁咧我就見到個價錢咧就咁樣嘅，你要俾報名費，報名費咧就係三個大洋，咁即係多定少咧？原來就唔係淨係計三個大洋多定少，而係你要交幾多次三個大洋咧？嚇點解啊？因為咧今時今日我哋香港嘅學生咧，我哋就有聯招啊嘛，我哋考完試之後咧，基本上就聯合招生，咁啊你自己排志願嘅啫。但原來當年咧個民國時候唔係咁樣嘅。佢哋每间大学咧招生嘅时间啦、考试日期都唔同嘅，咁即系话咧一个学生，除非你信心十足，我就系去呢一间燕京大学读，就系燕京大学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系谂住去阿北大啊，又去阿南京大学嘅话咧，你就要一个人同时报几间大学，咁即系你要报好多次三个大洋咯。最紧要仲要系穿州过省嘅，有啲可能喺南边，有啲可能喺北边咧。所以原来当年咧读大学咧，佢哋真系唔系好似我哋香港咁轻松咧。得啦，考完试就等派位，佢哋仲要自己逐间逐户咧俾钱啊、排队啊，又要过埋体检咧，仲要咁样先至能够咧有机会考到入大学嘅。咁啊，苦金追昔啊，不妨都睇下呢一条喺民国点样考大学嘅片段，我会俾俾三个心心佢啊，因为大家都好怀念一啲以前好单纯嘅校园生活啊。瞬间看 channel 啊，哇！如果程振鹏仲系当年民国人嘅话咧，佢应该都会有啲着数嘅，因为点解咧？佢行路比较快。佢又可以由三楼啪啪啪啪啪行到二楼，佢行得快啊！佢行去招生啊，唔同嗰啲大学度招生啊，佢快人一步啊，理想达到啦，交俾你，程振鹏。 啊，唔该晒，曾志豪，我又唔觉得咁样可以令到自己学业咧可以快人一步啊，定系点样啊？不过即系头先所讲嘅民国时候嗰个学习方面啊，啲学术啊，点样去做咧，有啲似我们的吓、啊，可以睇下留翻啱唔啱使。咁至于今天咧呢、這个瞬间看 channel 咧，咁啊彭仔咧就系、是、由一啲嘅火龙果嗰度咧系启发而嚟嘅。咁啊，主因咧啊咁巧，我今天咧晏啲嘅时间咧就需要咧为公事咧就谂住去买火龙果嘅，咁但系就见到新闻报章咧就有一段咁嘅消息，就话咧喺台湾方面啊有网民咧就喺分享一件事，就话咧佢买咗一个嘅红肉嘅火龙果啦，切开啦就准备食啦，影相啦，然之后跟住嘅相机食先啦吓，咁啊准备食之际咧就见到咧，咦点解喺红肉当中咧有啲白色嘢喺度喐下喐下咧，咁啊望。清楚啲咧，先至发觉，哇，喺、好恐怖下，又核突。原来白色嗰啲咧系啲锥虫啊，咁就喺度咧蠕动，咁啊吓到咧，哇，惊想呕都呕唔切咁滞啊。咁啊，于是乎大家咧就喺度互相传呢个图片啊，同埋信息之余咧，就系、是、叫大家小心咧去拣呢个火龙果嚟食啦吓，因为咧会有啲咁嘅虫。咁啊，有专家咧都分析翻啦，就住呢一个新闻，咁就话咧其实都唔系话冇咁嘅可能噶，因为咧，喺呢一个火龙果咧，点解会有虫咧？就系、是、因为嗰啲果蝇啊，佢可能咧就系叮咬过呢一个嘅火龙果，咁喺嗰度产卵，咁嗰啲白色嘅幼虫咪就系佢孵出嚟嗰啲嘅虫咯，咁之后咪就喺嗰个嘅火龙果里边喺度存在咯，咁所以咧喺拣选火龙果方面咧，其实就真系要有啲功夫啦。既然系咁。揾條片睇下啦，咁咧喺台灣方面咧就有咧呢一個嘅叫台灣好食材啊 ，Fooding 呢一個嘅 channel。 咁就係台灣嘅一個出版社集團咧係做嘅。咁佢哋喺咁多嘅短片當中咧，就有一個咧就台灣好食力啊，係日力個力，就話咧係火龍果的挑選方法。梗係要睇咗先啦，唔係我今日晏晝用乜嘢買錯嘢㗎。咁片中呢就有呢台北農產品諮詢達人呢就嚟到教路啦。咁其實火龍果都係分兩大類啦，紅肉啦白肉啦。咁果肉方面呢，紅肉呢較為軟身嘅。咁而白肉呢，火龍果呢就係纖維性好高㗎。咁所以呢你食落去嘅時候覺得有啲紮實。咁而嗰个嘅盛产期咧，就系每年嘅五月至到十二月，中秋前后咧就最好食啦。点拣好啊？好简单嘅啫，点样啊？要饱满，外观咧好光滑嘅，就唔好有啲咧啡色嘅粒粒洞洞啊咁样。咁同埋咧色泽要鲜红咁讲。另外咧白色嘅果肉同紅色果肉嘅火龍果咧，喺選擇方面咧都有唔同嘅。如果你揀白肉嗰啲咧，就話咧嗰個火龍果咧，佢嗰個一塊塊好似嗰啲嗰啲葉啊，嗰啲莖咁樣咧反出嚟噶嘛。咁嗰個尖端位咧係帶有綠色嘅，仍然帶有綠色嘅。嗰啲白肉咧就好啦。如果係紅肉嘅話咧，就要成個都係要紅曬嘅咁樣。啊，咁至於咧喺食呢一個嘅火龍果，大家都要注意啊，因為嗰個糖分咧，原來紅肉咧係較高嘅嚇，咁啊白肉咧就會係帶少少酸咁樣。咁至於你話咧都幾襟擺，就咁將佢放喺雪櫃咧，可以擺兩至三個禮拜，咁啊真係幾抵擺喎呢樣嘢嚇。既然咁簡單易學，又有片有證明啦，咁啊唔怕買到咧生蟲嗰啲啦。有啲網友仲好妙咁話，咁啊以後淨係食紅肉嗰啲啦，起碼見到白色嗰啲喐下喐下容易見到啊嘛。好啦，咁所以我彭仔咧今天就俾呢一個嘅 channel 嘅短片咧，有三個直樹拇指，再加三個舐舐嚟嘅 emoji。喜唔喜欢吃火龙果呢？我记得曾经有人形容自己的 BB 是火龙果的，是不是啊桂花田？ 是不是我自己形容的？我的拍档呢就形容呢，咦，因为那时不讲得有 BB 的嘛，咁跟住成日话 你是火龙果啊？ 三个月 不是阿仔啊？ 哦，是吗？ 那时候有了乐乐的时候呢，不可以讲的有了 BB 的嘛，跟住哎呀，有火龙果。 你没这样的印象吗？ 没啊，我未来啊。 那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 是咯，真的。 打工仔咧，每日咧即系用咗几多时间翻工咧吓？早阵子咧问过啲听众啊，咁有好多咧都好幸福嘅，唔使喺繁忙时间翻工啦，即系唔使同人逼车啦。咁有啲咧就可以行路嘅，有啲系踩单车都可以，车费都悭翻。咁有啲自己揸车啦，公司咧有免费车位。咁有啲咧就两个巴士站又或者几个地铁站咧，点到点就会到公司，真系好幸福哦。但系有好就自然有唔好啦。咁啊，只系睇下好几多同埋有几惨啫。系啦，有人咧就要转两三次车啦，过几条隧道啦。咁有人转完车之后咧，仲要行一段路先翻到公司。有人咧屋企咧公司两边都要俾停车场费。咁有好多咧都要喺八点啊九点要翻到公司，正正就喺呢个繁忙时间，日又逼，夜又逼。咁相信咧好多打工仔咧，自从可以喺在家工作之后咧，可能都系唔想再搭车塞车翻工啦，系嘛？因为翻工迟到会扣钱啊嘛，唔知上个礼拜咧有冇睇到咧有一条片咧，就系话说有个新疆嘅女仔咧，佢啊俾佢公司嘅老板咧就影咗佢咧又丧跑翻公司嘅片，咁啊点解咁影到佢咧？就话说个女仔咧就住得好近佢公司，十分钟就已经行到路翻到去噶啦，但系好无奈人就系咁啊，越近公司就越瞓得晏，越瞓得晏嘅就咪越迟起身，越迟起身咪成日都赶咯，因为迟到会扣钱啊嘛，但系佢又唔改善佢呢个咁赖床嘅坏习惯，所以咧日日咧就系咁跑。我相信佢即系日子有功嘅时候咧，第时可以参加奥运啊。除咗呢一个新疆女仔日日要丧跑之外咧，日本嘅打工仔，我觉得佢哋可以咧嚟香港咧参加东华表演嘅，一人有一架车里面可以塞到几多人啊？今日分享咧一条片咧叫 Hikely Hike 嘅。 西武池袋线石神井公园站啊，朝早5:58至到7:03，即系佢标题系咁讲啊，好仔细嘅。一时段上班一族搭火车嘅情况，其实每一班列车咧到站嘅时候咧，已经咧有好多人喺度排紧队嘅，但系等车嘅人咧多到咧，你多到一个点咧系。嗰、那個情況咧，佢哋根本咧冇可能塞到個入到列車度啊！但係列當列車到嘅時候，入下一個，入下一個，最尾嗰個嘅打工仔，個個都有同一個動作嘅，好得意喎！係班班列車都見到嘅，就係、是、最尾嘅時候咧，佢最尾嗰個上車點啊？佢隻手就會扶住嗰架列車嘅門嗰個頂嗰個邊位，跟住一個華麗轉身。用佢背脊一逼入佢嘅车厢度，系啊，你列车未去开到，未话开出嘅时候，几乎咧每对门咧都有啲手手脚脚突出嚟噶啦。但系当广播就话列车即将开出嘅时候，啊，佢就自然咧可以逼到入个车厢里边噶。嗱，而喺呢个车卡嘅第一对门咧，车长我见好多嘅车长咧，都好多时都要帮佢哋咧闩好对门，先至可以开到车嘅。唉，日日都沙甸鱼咁翻工，真系辛苦晒咁多位打工仔。我会俾五个加油，大即系俾个手臂加油嘅扶好佢哋，辛苦晒你哋啊！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寿安茄。早晨 ，Crazy Lion。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寿安茄，你拎咁多嘢嘅？ 吓，我拎好多嘢咩？ 系啊，成盘嘢。 系啊，你见唔见到啊？我哋今日咧做嗰个运动咧，终于都唔使体力劳动，唔使跑嚟跑去噶。 哇，咁系咩运动啊？ 要动脑筋啊！跑嗰啲咧就交俾啲棋去跑啦。咁咧我見到我爸爸咧呢排成日都睇咧嗰套咧 Netflix 啊，咁咧有套戲咧、 哦、 就專門講捉西洋棋噶，係、 哦、 啊，後翼棄兵啊，咁咧我睇完之後就發覺佢用象棋有啲同有啲唔同喎、啊，咁啊大家睇到好開心，因為個女主角好靚啦， 哇，靚姐姐啊， 靚姐姐，係 啊， 既然係咁，不如我哋都咧試下學下咧。其实西洋棋是怎样捉的呢， 它的正確名字就是叫西洋棋、啊、 西洋棋 Chess 这样啦、 哦哦、不如我们估一下、啊、我们的、中国象棋有那些、名字啦，西洋棋是不是一样那些名字、 啊、西洋棋呢首先呢它就有呢、不同的棋种啦，好像呢我哋 有皇后噶，好似 有啊有啊，我哋象棋咧有几多只话？我哋有咧兵车马炮士象卒啦咁样。 哇，我唔识啊，我 呢个系象棋嚟嘅，系啊，咁咧西洋棋就少容易啲噶噃。西洋棋咧，其实佢嗰个棋种咧就分别有 系咪有 国王啦， 系、 哦、有皇后啦， 两边都有噶， 有两边都有噶、哦，国王啦，皇后啦。 主教啦。 哦，主教 呢个就同我哋象棋好唔同啦。佢真系有佢哋嘅历史背景，佢哋有宗教噶嘛。 系啊系啊。 我哋中国就唔会无端有个祭司咁样咧，就冇嘅。佢有主教啦， 系 有骑士啦， 哦，系啊系啊， 有城堡， 有几多个噶？冇话骑士 啊，有嘅有嘅，一阵间再嗱，一个国王。一个皇后，哦咁忠心嘅，佢哋唔系一皇两 嗰啲妾，唔系妾侍，妃嫔咧， 唔系皇后得一个嘅啫， 系 啦、 哎， 主教就有两个， 哇， 骑士有两个， 咁少， 城堡有两个， 城堡都系人嚟噶， 城堡都系棋子嚟噶， 即系你攞座城堡 挡住佢， 系啦，咁然后咧士兵咧就有八隻。 哦， 咁呢个咧都同我哋象棋都几似嘅，即系兵咧，即系质系比较多啲嘅。咁咧，如果你话佢哋嘅行法系点样咧，又系咁嘅噃。国王咧就系、是、四，国王大啲定皇后大啲？ 皇后。如果你咁问嘅话， 点解噶？ 梗系啦， 因为佢会生仔啊。 唔系啊，因为皇后咧， 系咪英女王嚟啊？ 系啊， 但系佢大啲啊， 好聪明啊，妹妹仔。 但系咁样，佢咧好得意嘅，佢嘅玩法咧就系几时输咧，你嘅国王俾人杀死咗就输。但系咧，即系国王重要啲啦。但系咧喺棋里边咧，皇后咧就系无敌咁制嘅，因为咧 我死 噶，即系皇后可以打。横行打直行都得噶， 系啦，因为咧国王同埋皇后咧都系可以四面八方咁行嘅，但系分别系咩咧？国王咧净系可以每次行一步嘅啫，佢就算打斜都行一步， 而女王可以行好多步都得嘅。 女人真系好巴闭噶，成个棋盘你可以想去嘅地方咧， 就可以 都去得。 我要可以食冰果，咁 佢可唔可以杀人嘅？唔系食 冰，食冰食落嗰啲骑士咯。 系啊，所以咧佢同国王皇后最大嘅分别就系咧，大家都系周围行，不过一个就逐步嚟。咁咧，皇后就可以四面八方咧，无限步走都得嘅。 哇，佢真系居嚟嘅喺我哋嘅中国象棋、 哎，下次可唔可以再教多啲 啊？可以 啊， 我哋今日净系学习咗咧佢哋嘅夫妻关系啫，下次再玩一下。 行，亦都有揸车人士话，赛事期间会改用电单车代步上下班。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微风，晚间东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7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5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5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3.5升10.5，小米集团25.9升7.5，阿里巴巴253.4升8.4，比亚迪股份182元升9.7，美团301.2升7.2，先建科技2.8升4毫，盈富基金26.68升1.6，吉利汽车23.45升8毫。新上市的德奇医药是报18.54，友邦保险89.95升1.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82，瑞士法郎是报8.523，澳元5.648，加元5.93，新西兰元5.363，欧元9.209。每百日元兑港元7.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823。日经平均指数报25466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722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61美元，卖出186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啊，身体健康。佢独唱即系叫我自己一个唱咋。 系啊， 但有两支麦喎， 系咪有两支麦嘅？点解？ 唔系佢逢喺元首讲嘢都有几支麦噶嘛，所以佢都有两支麦。 即系惊一支搞唔掂，就有第二支咁样啫。 嗱，生日快乐，预祝阿曾志豪咧，星期日生日快乐。 系啊，好啊。 但我哋现场 咧，我哋系咁耳都班啲人嚟啦。 系啊， 我哋唔系视像会议嘅啫咩？净系 得啦。 我哋录咁多高层喺度都冇事啦，系咪啊？ 我哋录咗音啊， 录咗音咯。 我 播带 讲， 我播带先。 我同你祝福 第一饼带揿出嚟先。 录音一号啊，系我啊，曾志豪，生日快乐啊！又大一岁，生生性性啊！阿大 B 细 B 都听晒你话，录音完毕 B。 好，我同呢个录音对话先。哇，我最中意呢个工人姐姐，佢成日都帮我哋咧，即系照顾我哋家头细务。 又油黑子块面。 使 嘅 佢嚟， 哎呀唔使 嘅，录音以后临时嘅，想死埋你， 唔准讲啲唔吉利嘅字眼噶， 佢可以录定呢啲反应几好喎、啊，真系。 明知我哋会笑佢咯， 系、啊。 我哋听下第二把声音系边个 啊？好啊，我就揿掣先。 录音以后、啊， 我就暂停佢啊。 好曳啊你！哎呀，播翻出嚟啦！ 我揿错掣，揿翻先。 曾志豪， 诶，咁样录音一号 喎、啊，唔、欸、怕， 好玩啊，快啲 录音二号， 攞、欸、我部机嚟播啊， 好，录音二号， 攞我部机播。 曾志豪，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少啲病痛，仔女咧孝顺你啊。 冇、哦、女喎、啊，佢而家暂时 就嚟有噶啦， 一啲可以回应嘅，一啲可以回应嘅， 落定噶嘛， 系啊， 喂，好快，呢、這个录音二号啊。自從電咗頭髮之後咧，嗰、那個女人未出曬嚟真係。 係啊，真係啊。 係啊。 但係咧，仲有第三位紅顏知己啊。 係啊係啊。 係啊。梗係啦，哇！冇佢啊，冇曾志豪啊。 係啊，全部紅顏知己。喂、啊，第三個驚撳錯掣喎、啊，我要好好地撳先。 你唔好亂咁撳啊！ 好撳第三個掣先。 錄音三號，錄音三號，曾志豪生日快樂。 诶，由佢啦，系咁上下噶啦， 系 童星出身嗰啲系咁上， 已经好 上下噶啦。 咁我哋可唔可以暴露？ 喂，我仲有特别嘉宾啊！ 可唔可以暴露佢身份嘅录音三号头先？ 唔系童星咯， 童星啊！ 系啊系啊，嗱呢个唔使录音系嘛？ 但系跟住呢一个系特别嘉宾，系真人现身嘅。 系啊，过嚟过嚟， 真人现身。拉斯维加斯嘅赌场嗰度嘅， 唔系啊， 佢翻嚟啦佢。 系啊，你有咩事啦？ 快乐啊，衰人！ 你有咩事啦？ 你系边个啊？ 祝你年年有今日啊！ 哎呀，多谢你啊，真系。 系咪啊？ 咦，你咪应该要夹钱买礼物俾我嗰个黄耀祖咯。 系啊，咁你要自己首先买咗礼物先。 我买咗啦， 买咗啦。 系啊， 你早啲同我讲，哦，今日我扮佢，我冇揿钱啊，我之后争住你先啦，问得似唔似啊？ 我仲好冇志气咁样咧，买翻啲即系毫无新意嘅礼物啊！我又买翻个背囊俾自己啊！ 我买咗背囊， 我买咗背囊俾自己， 用紧啦， 用紧啦。 佢揀嗰啲嘢，我梗係唔會覺得 OK 嘅啦。 係啊， 佢覺得 OK 咁咪 OK 咯。 有佢有佢啦，我哋夾錢得啦， 係啊，好嘢啊！ 唔好啊，同佢講啊，嗱，嗰兩支咪咯，我覺得阿彭仔頭先講得啱嘅， 有玄機 嘅，代表住可能呢個節目，我哋要吹蠟燭啊！你知唔知啊？因為就嚟冇啦，我哋不如在現場嘅或者喺錄音裡面嗰啲，我哋 佢哋錄音歌啦，佢哋錄音嗰啲咧，撳咗嗰個唔係佢哋錄咗吹蠟燭嗰個聲響㗎，可以一齊吹蠟燭。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曾志豪 Harry， 诶，仲有录音五号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喂，我揿埋录音五号嚟咯， 系咯，呢个系诶录影带嚟嘅， 录影带嚟噶，系啊， 录影带， 好犀利， 好嘢喎，吹熄咗， 系啊，快啲许愿先， 录影带讲 嘢 噶， 好咗啦， 啊，许咗啦， 系啦，希望咧就出年我哋可以继续坐喺呢度庆祝生日啦， 好 啊，呢个好紧要， 呢个好紧要啊， 讲咗出嚟就唔灵噶咯，咁我谂出声同你讲声恭喜发财， 咁即系话出年咧，我哋唔系咁大棚人喺度咯， 梗系要啦，出年嘅意思即系而家我哋呢个限聚令嘅关系啊嘛，最多我哋直播室四个人啫嘛，系咪先？出年 咪四个人咯， 应该会可以好多人一起直播。 我哋系咪一揿录音机嗰个掣咧，嗰录音又会出嚟噶？ 系啊，可以啊。 我又再揿翻， 我唔知我录咗几多条。 我揿五号啊，五号好似有个。 今日系阿曾志豪生日啦！诶，恭喜曾志豪，希望你啲仔咧就快高长大。听 喂 ，stop 先，再揿多次， 快速， 快速。 死未？ 好好玩啊！我觉得呢个游戏真系好好玩啊！真系。 过嚟过嚟过嚟。 系啊， 你啊你啊！ 我又翻嚟冇啊，讲完噶啦。 听我自己节目。 哦，今晚音乐说咧有位新嘅嘉宾啊吓，有男神边个？ 周柏豪。 冇错，周柏豪系今日同下个礼拜一嘅嘉宾啊。 你还点多豪啦？ 咩啊？ 你几时揾曾志豪啊？ 嗱，呢一个豪咧， 你又访问过田瑞妮，几时到桂花田啊？ 系啊，你真系离谱嘅真系。 如果冇嘅， 啲咩 theory 嚟 嘅？如果冇，如果冇 到呢 两 个人仲喺呢个节目度， 如果冇嘅话，麻烦你拎住个蛋糕出去切翻入嚟。 哦，好好，我负责切你个支咪啊，唔系，我哋影啲相先啦。你拣首歌同自己庆祝下生日啦，好嘛？ 你帮我入咗啦嘛，直哥。 我帮你攞咗出嚟，有费事，唔知你咁拣啲咩嘢。 哦，好啦好啦， 咁佢都唔会拣啲好唔吉利嘅，话晒佢自己生日，我哋两个生日就话啫，系咪先？ 系咯， 整只沟佢。 哦，咁都好啊，起码有得唱咏噶嘛，系咪先？ 系咯，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真系好啊！ 好啦，嗱，祝阿曾志豪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我保住你啊， 过两日。 系啊，系啊。我依台出名，保住你系嘛？ 大家可以叫大家一阵间啊点唱啊，今日啊我哋。可以祝福佢， 喂，唔該曬， 都好喎。 我琴日同阿天光就話十一點切啦，順便踢埋封煙啊嘛。 好啦，我播呢只啦。 佢係風騷管家，前管家。 係啊，好啦，呢個時候我哋播歌階段啦，我哋就同啲錄音嘅朋友一齊影張相先啦。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开咪开咪开咪，做咩啫？ 好地地一个蛋糕， 咩叫破坏啊？ 你又叫我切， 都冇谂住你切到咁噶， 系啊？点切啊？先， 好似未讲下天气， 好讲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啊，多谢盛大嘅录音制作啦，又系现场嘅嘉宾朋友啦， 好温暖啊， 好温暖啊！ 希望每一位嘅听众朋友都系啊， 可以感受到啦。 喺你自己嘅生日嘅时候，都有好多身边好友啊，同你一齐过啦。 我永远都拉埋阿 Sa 嘅，系啊，祝阿 Sa 生日快乐。 系咪啊？ 系啊， 又系噶， 同一日噶嘛， 系咪同年啊？ 同哦，应该系我谂。 你谂， 唔系我哋嘅童年都系一样咁开心， okay. 可能都唔系争好远， 系啊，都差唔多啦。 唔紧要啦 ，OK 啦，真系 OK， 咁继续翻嚟吓，要点唱嘅朋友咧，晏啲可以打嚟1877388啦，咁啊传真号码23396453， 网上留言都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啊。 Yes， 如果系去人哋贺大寿咧，如果摆翻几围咁啊，着到去饮咁样啊， 系 一种尊重 啊， 啱 啊。 系啦，咁啊，咁啊，衣着嘅嘢咧，其实都系代一种嘅代表嚟嘅，系你系咪尊重嗰件事啦？咁啊，而家咧讲到咧，咦？有關於咧我哋嘅立法會咧，佢哋開會嘅時候，議員們啊喺議事堂嗰個嘅衣着咧，又攞翻出嚟要講下喎。 咩？佢哋有衣着有限制嘅咩？ 因為咧，其實係有限制嘅。咁曾幾何時，你有冇印象咧？自從阿長毛咧係入咗立法會之後咧，咁咪有試過，咪有試過佢就係著 T 恤咧，即係自古華拉嗰 T 恤咧。咁就係主席就唔容許啊咁樣，因為嗰陣時嘅有衣著嘅限制嘅。咁你圓領嗰啲咁嘅 T 恤咧就 唔得 嘅 啦咩？ 莊撞咁樣。 即係你要係恤衫打呔 咁又未至於。咁曾經咧就有講過咧，就係、是。唔准着圆领 T 恤，唔准着呢一个嘅短袖咁样嘅，咁但系后来咧，因为慢慢发展咧，就多咗好多啲譬如系年轻一啲啊，或者系泛民嘅朋友多啲啊，咁佢哋有阵时基于佢哋要有啲诉求表达咧，佢唔一定系着西装， 系咯系咯， 好啦，咁啊慢慢 口号 T 都有嘅， 慢慢咧就亦都唔系话完全净系泛民嘅议员嘅。建制派有時都會著短袖衫啊，這個短褲啊， 但可能都 polo 恤啊嗰啲咁樣嘅係嘛？ 係啦， 即係有個領嗰啲叫做好莊重啲。 而家咧知道咧，佢哋因為就唔需要即係嗰啲民主派嗰啲議員就走咗啦，咁啊剩翻即係建制派嘅朋友啦，咁佢哋咧都開始傾嗰個議事規則咧，都攞翻呢個衣著出嚟講啦， 就想重新咧就 執翻整 執翻整齊佢，即係話咧以前過往咧我哋講咗講好咗要著得好嘅整齊嘅。 而家佢主要係執幾樣嘢嘅啫， 唔準著背心。 就呢個就唔准著圓領 T 恤， 男定女啊？ 我諗佢冇分男女噶，總之大家咧就唔准著呢一個 短袖 短袖衫啦，圓領 T 恤啦，呢個短褲啦，咁嚟到去開呢一個立法會咧就唔可以唔容許，咁因為咁樣咧唔尊重。 咁有領嘅，我頭先都講啦，有領嘅 polo 短T 恤都係唔得啊嚇， 即係短袖唔得咯。 哦 ，OK。 其實邊個人會留意佢哋嘅衣著嘅？老老實實 係咯，我都係留意佢嘅發言。 我會介意。嘅就係佢嘅睡姿多啲， 哎呀， 系啦，系啦， 咁啊唔好啦， 坐姿都緊要啊，你瞓都要瞓得好睇啫嘛， 系啊，我介意啲睡姿啊，又或者咧介意佢哋睇手機， 系啦，我都介意睇手機， 系啦，嗰個如果你都係講嘅話咧，即系嗱，計當年咧，我哋好公平噶嘛， 系啊， 咁啊睇 AV 又試過， 系啊， 咁啊最近咧啲人話睇波又有嘅，即係睇足球嗰啲又有，跟住有啲好笑喎，有啲又話開緊會咧都喺度睇緊美國總統大選咧，咁啊都睇曬咯， 訂生果一樣啦，係咪？ 訂生果又有啦， 上次 好忙啊，真 係。咁嗱，咪先，唔整翻個嗰啲 mon 貼咧， 防偷窺，防偷窺。 好啦，咁 嗰時未有嘛。 咁而家咧就因為講到話如果係講著衫方面咧，亦都有問到啲議員啊，譬如阿謝偉俊咁樣都試過著呢個短褲翻去開會喎。咁啊，謝偉俊話其實咧佢就冇著短褲翻去開大會，即係可能其他啲小組會啊有啦嚇。咁但係咧，佢又答得妙喎。 佢著短褲啊？ 短褲，但係咧佢係襯西裝，佢呢啲係 即 係 嗰時興啊！佢話嗰時興， 呢啲係潮。 咁即係好似上半，即係等於而家啲人咧開會咧視像會議咧，下半身可以踢拖啊，著短褲啊，上半身著翻套西裝一樣。 但係佢行入去立法會嘅時候，有人見到佢係著咩？ 咁呢個潮啊嘛，潮流嘅嘢係咪唔得先？ 係啦，咁啊，原來啲規矩即係究竟大家覺得係咪好難守咧？有啲係覺得冇問題嘅。你唔俾我著件短袖 T 恤冇所謂，咁我咪帶定件披咯。一入去嘅時候咪摟翻件西裝褸咁咪得咯。 OK， 喂，如果你講開立法會衣著咧，你知唔知最早咧第一個咧抗衡嘅其實唔係長毛， 唔係咩？ 第一個抗衡嘅係曾建成呃牛啊。 哦， 因為咧，如果你話要用呢一種叫做比較工人階級嘅身份入立法會咧，佢仲早啲。九一年嘅時候咧，佢話咧，當時咧， 佢都真係幾貼地著到。 係啦，佢話嗱， 我又冇見，又冇印象佢係著 短褲 T 恤咯，又係。 嗱咁樣嘅，我睇翻資料咧，呢個李柱銘嘅回憶文章裏邊咧就講到呢一個衣著革命啦。佢就話啦，九五年嘅時候，曾經做過地盤判頭嘅阿牛咧，就從呢一個九龍九組嘅功能組別，因為嗰陣時有個新九組啊嘛。新九组功能组别又当选咗，咁咧佢仲要第一时间就话我系唔会着西装出席议会嘅，咁但系当时嘅港督咧彭定康咧佢就话啦唔好咁曳啦， 我同内子， 我同内子都想你咧，你知唔知嗰阵时几咁巴闭？ 系啊，点啊？ 佢送条胎俾阿牛。系啊系啊，彭定康，佢、 okay. 就咧特登送一条胎咧，就俾阿牛，仲同佢讲话：我希望你入到议会啦，你要打胎 ，T 恤都打胎、啊， 仲要啊，仲要有有， 即系拍电影，周星驰电影， 佢仲有奖励、啊。佢话如果你肯咧喺第一次会议嘅时候着西装出席嘅话咧，佢、就会俾一张有佢亲笔签名嘅金牛俾阿牛。 哇，金牛啊， 哇，俾钱佢啊， 系咪先？ 好 似话喺个note， 即系喺个钞票上面写嘢， 系啦， 系啊，唔得噶喎。 但系嗰阵时咧，我想问下， 嗰 阵时嘅亲笔签名会唔会俾咗佢噶？ 唔系啊，我想话嗰阵时嘅银纸发行系咪佢啊？ 系咯，即系我就会唔会应该唔会都系财政司嘅， 或者系金管局咩？ 系啦，好笑噶，佢就话咧就会给他一张咧有亲笔签名嘅金牛。咁佢话贴 上 咧，佢话会议当天咧，阿牛啊真系为咗张金牛，佢都照做。 俾我都會為， 係咯，佢真係打咗胎，仲埋著埋西裝嘅，所以呢個咧就係第一次你話有呢一種革命。咁如果你話中間咧，原來試過咧有人要求咧就係特登降格啲㗎。嗰陣時咧，佢話佢哋要求曾蔭權咧，你可唔可以唔好每一次都打煲呔？ 哦， 係啦，佢話即係你又話要 咁，我尊重得就又唔得。咁我 casual 得滯又唔可以，咁想點啊？ 其實佢自己嗜好嚟 啊！唔係啊，唔係，因為嗰陣時你記唔記得有個大環境咧，就係話咧冷氣要校廿五度啊， 廿五度， 咁所以咧佢哋有提議過就話，不如大家唔好著到三件頭咁樣 啦。係啊係啊， 所以公務員就可以唔打呔啦，恤衫。 系啊， 外套咁样， 因为太热啊嘛。如果你真系着晒， 就 系 嗰阵时曾经要求过， 佢哋要求过阿煲呔可唔可以除煲呔嘅？咁但系煲呔条煲呔死都唔会除嗰条煲呔，因为如果除咗煲呔，佢就唔系叫煲呔，所以佢就唔肯带头除煲呔。 系我个名嚟噶嘛？ 冇错，真系哇！嚟到今时今日，哇咁啊，十年人事几翻身噶咯？ 咁点样重整翻系咧吓？ 着成点咧？ 咁啊，要大家一齊跟噶啦。 咁如果唔著嗰日即係著我都係著 T 恤嘅長褲嘅，咁係咪 冇嘅？以前就話有唔同嘅光譜嘅議員咧，咁去討論一啲事情嘅時候，就會嘥咗好多時間啊，或者點？咁又睇下會唔會佢哋自己傾會傾得特別快啲。 不如著制服啦，制服好睇啲 啊！真 係 啊， 自己著制服就唔使俾人哋制服啊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鉴于接连有多间学校出现上呼吸道爆发，以及疫情的最新发展，最快今日公布全港初小，即是小一至到小三，下个星期一起暂停面授课堂。较早前政府已经公布，因应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所有幼稚园和幼儿中心上个星期六开始已经暂停面授课堂或者服务14日。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中午12:30会喺政府总部会见传媒，讲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嘅最新情况。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谈及新型肺炎疫情，他表示面对新问题必须要用新方法解决。他不认同有人说做病毒检测是侵犯人权，认为与政治和人权无关。他强调现时防疫措施有一个很大漏洞，有病征人士如果不去做检测，令到隐性传播链不能够中断，以致即将有第四波疫情出现。中大前校长莫兴尧、医学讲座教授沈祖尧在同一个论坛说，他相信新型冠状病毒将不会消失，形容世界不会再一样，口罩亦都会有排戴，建议市民买啲可重用口罩。他又认为即使政府推出防疫措施亦都要市民合作，如果疫情之下仍然要上街聚会，情况就会好似美国同西方唔少国家一样。监警会前委员张达明认为，警方应该尽快就高等法院的裁决将执勤警员不展示编号问题拨乱反正，严格要求警员需要展示独一无二的编号。他又认为当局应该增加监警会的权力，在处理严重个案和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要求自行调查。张达明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说，他认为政府应该按今次法院的裁决修改法例，如果政府需时研究，可以向法庭申请暂缓令，并且在特定时间之内纠正问题，否则是违反法治。监警会委员陈锦荣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不同意一锤定音，说现行制度不可行。他又说对现行处理投诉警察机制是否足够，应该有序咨询和收集意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微风，晚间东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2点，升116点，总成交金额66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4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7.5升14.5，小米集团25.9升7毫，阿里巴巴253.4升8.2，比亚迪股份181.4升9.1，美团301.8升7.8，盈富基金26.6升8仙，吉利汽车23.3升6.5，先建科技2.83升4.3。新上市的德奇医药是报18.48，友邦保险89.7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83，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8，人民币6.577，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5474点，跌160点。港金现价报1723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51美元，卖出186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星河名居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咁较早前啦，荃湾嘅荃锦交汇处近住六阳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锦交汇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

唔系咩叫带佢离开学校？ 成日都冇得翻， 即系接放学咁 样。系啊，唔系阴公猪啊，真系。 公书教学仲要加多样嘅。呢、這个年代上个世纪都未有嘅桂花田，其实而家呢个咧搭正呢个年代咧，佢应该要负担呢一个责任先得嘅。 买楼 冇错啦，公书教学仲要加埋供楼先得嘅，系啦，因为 冇咁嘅能力，我 自己都买唔到，但系可以帮到仔女買。 我又就系唔啱数咯， 唔系唔系，有时就系咁样嘅，就系自己死悭死抵，唔食唔买咧，都系为咗细路。 即系其实用两代人嚟到去。 招呼一代人系啦，你睇下田，佢牺牲咗自己嘅秀发，牺牲埋自己冇存在过嘅容颜，系咪？仲有嗰条冇出现过嘅腰肢，就系将呢啲钱全部做咩就攞去供嗰两个细路啦。 我成日都唔同佢讲噶，我话哎呀，即系譬如有时唔舒服咧，我话咪为咗你哋咯，系你搞。 咁啊唔啱，唔好次次咁讲。 佢知我讲笑啫。 我惊佢唔知喎。 你知你讲嘅时候又唔系用讲笑嗰个神情咧。 系咯，你一阵讲完之后，等到两个细路喊晒先话，系阿妈讲笑嘅啫。 已经唔记得。 系喎，嗱，但系头先又讲得啱啦。咁如果我阿爸阿妈都冇钱嘅，咁点供供层楼俾个仔咧？咁样 靠自己啦， 唔系我哋只要再转一转个逻辑，你就要作为父母要供楼俾个细路啦。咁父母自己本身都系仔女嚟噶嘛？ 哇！再佢嘅父母啊， 佢都有父母噶， 揸马嘢喎。 系啦，父母都有阿父母噶嘛。咁有冇考虑过试下将呢个重责咧？老豆 俾阿爷啊， 咁中意孙，不如个孙唔单止净系过嚟周末日玩两下咁简单。不如试下 整个安乐窝俾佢玩整个城堡去玩下。 啊、即系而家转移到去祖父母嗰啲啊， 冇错， 棺材本都攞埋俾 嗱，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呢、這个靠父母咧，唔好净系望住你自己细个，你又可以将个父母再望上一 格。因为你父母都有父母 嘅，你父母都有父母嘅。咁佢话咧， 为父母者啊， 系啊，真系犀利啊！佢话咧，而家呢个系最新嘅名词咧，内地咧就叫做靠爷干啊。系啦，因为靠副干都可能唔够嘅，系啦， 咁咪即系觉得阿爸冇乜用咯，咁样 冇办法噶。嗱，当个仔靠副干嘅时候，个副靠边个咧？咪靠佢嘅副咯。咁佢点样靠法咧？哇，呢个真系巴闭。佢话咧有一个爷爷，佢咧就拍一条片喺边处嘅咧，就喺浙江宁波嗰度咧有个爷爷咧， 系啊，好豪啊，呢个 好巴闭， 哇，豪得紧要啊，真系呢个爷豪嘢啊，真系 豪嘢啊，系，我都希望我有一日可以做到呢个角色啊，豪嘢， 你实有啦，两个仔， 系啊，但我要我惊我做唔到嗰个豪嘢啊嘛， 咪就系咯，佢豪唔到俾佢两个仔啊嘛， 系啊，我惊我老豆唔系我惊我孙啊，话啲都唔豪嘅， 唔系咯， 名豪啦， 咁学下人哋，学下人哋， 冇啊，佢为佢五岁嘅孙， 系啊，五岁嘅孙 就买一层楼， 系一比 就 俾晒 全部现金， 敷皮 系啦，哇，敷皮犀利， 好型，几钱啊？嗰个 钱佢又冇讲， 好型。 但我谂你几十万都走唔甩啦，或者你啊喺大陆一百万啦，我谂都要。咁咧，佢最特别咧，即系 五岁， 啲人觉得佢好似一个行为艺术片咁样嘅。 吓？ 点解咧？ 咩叫行为艺术片？ 行为艺术片，因为嗱，佢帮佢买一层楼啦。如果就咁讲嘅话咧，你可能净系喺个概念上面觉得。佢咁細個就有層樓，我好啦，好巴閉啦咁樣。 係咪開始攞出嚟租啊？然之後嗰啲錢就 行為藝術嘅意思咧，就係佢有埋咧一個過程嘅喎。買樓要做啲咩噶？ mortgage 要辦手續噶嘛？佢唔使人哋唔使 mortgage 啊， 佢俾曬我， 人哋敷批啊， 要簽紙啦，係咪？ 要簽紙啦，要辦手續啦。咁咧，據講咧，佢就係帶住個個僆仔咧，就一齊去辦手續。咁咧，但係個僆仔咧，可能攰得滯啦。咁啊正常啊，瞓着咗。 哦， 咁但系佢都要办手续噶。 等佢瞓醒先啦。 唔系，佢就喺佢瞓着咗嘅时间里边， 攞佢嘅手指， 攞佢嘅手指， 手指毛啊， 印一印个红色嘅印章。 哦，打指毛。 然后就话啦，再喺个合约上面按一按。 成交 又唔系电子指毛， 系啦，房产证上面就有住呢一位孙仔个名，然后仲有埋佢嘅手印。你由呢一刻开始，你就系业主啦，五岁。 哦，佢唔系同阿爷一齐共同拥有啊？ 哦，佢应该系直接买俾佢噶， 即系买俾个孙啊。 咁见佢咁细个，咁两个一齐联名啫， 唔使啊。 咁都无妨啊，但系问题系佢 skip 咗佢个仔同新抱咯，佢净系俾咗个孙咯。 我摆明就净系锡个孙咯。 唔系你谂下咧，呢个几梦幻啊！即系话我哋以前成日讲咧，含住金锁匙出世咧，你就觉得喂好假呢个讲法。边人出世其实含住锁匙嘅？呢、這个真系名副其实，佢系瞓紧觉嘅时候含住层楼。 佢又打咗个手印， 系啦，佢瞓嘅时候都仲系一文不值嘅， 系 一瞓醒嘅时候， 哇， 我系业主啦， 系啱啊， 佢哋可唔可以收个行为艺术咧，就好梦幻啊咁样。 但系咧，问题系咧，即系。嗰、那個細蚊仔喺呢個瞓緊覺嘅期間，去俾啲大人咁樣做咗呢件事咧，算唔算係合法嘅咧？ 係啊，有人都質疑咗呢樣嘢。 因為佢可以唔願意噶嘛。喂，你話俾我要啊？你係睇我唔起啊？可能 即 係 等於啲人喺病床嘅時候嗰個氛圍足， 係啦係啦，算唔算有冇效嘅咧？ 咁你咪試下醒嘅時候問下佢，你會唔會唔想要層樓啊？ 係啊，佢都 你係咪自愿㗎？係 啊，你諗下，喂，五歲嗱，你有啲。经验，你应该点同佢解释 咧？ 五岁嘅小朋友，你有层楼， 咁我有得住啊！ 佢架车仔好过咯， 系啊系啊。 嗱，唔系呢啲都唔紧要，佢第时大个可能会知嘅。但系问题系咧，而家佢唔知层楼系咩概念啦，同埋佢咁样打咗呢个指模嘅时候，喂，点解督我重重当当啊？咁样， 唔会有第二个立心不良嘅阿叔。或者姑姐， 唔系 卖咗啊佢， 系啊系啦， 打个手， 下次又趁佢瞓着觉嘅时候咧，嗱转让俾四姑姐，又再压一个手印，跟住咧四姑姐拥有咗一日之后咧，阿七姑奶又嚟 啦， 又再压多次手印，啊唔系，佢卖咗噶咯。佢、 哦、 打咗一次手印噶咯， 系 唯有再老屈阿四姑姐咯，趁佢瞓着嘅时候，又嚟一次咁样真系。 咁所以呢啲成唔成效嘅咧？嗱， 我哋仲要留意，我哋仲要留意咧事态嘅发展咧，就系佢五岁啦，一定系翻紧幼稚园啦。究竟呢单新闻出咗街之后，佢幼稚园嘅同学会唔会多咗人排队请佢食早餐？会唔会老师调位嘅时候都特登调多两个唔同嘅位置，坐佢隔篱？ 即系公开埋佢个名嘅啦。 唔系，佢有样啊嘛，睇到样啊嘛，即 系 会唔会令到校内里边咧其他父母就话？哎呀，你跟他坐近一点啦、啊，他已经有个房子啦，你跟他坐近一点啦、啊，衰女。 老师行到嚟啊，我都同佢鞠个躬先啊。 我真系要、啊，系嘛？同埋老师可能咧讲啲新闻嘅时候就话，嗱，全班低一位同学要留意嘅咋，就 系 物业税又上升咗啦。 而家楼价， 佢哋要了解埋呢件事啊，真系。 同埋可能唔玩玩具啦，玩家品啦。 唔系，你就玩大富翁，就起咗层楼。人哋就话我现实有一层啦。 等等先，佢有冇讲话佢嘅父母喺咪度噶？ 佢父母应该都喺度嘅，因为咧条片里边咧，其实你见到有一个 有好多大人嘅， 有好多大人嘅，特别有一个咧，我怀疑系律师嚟噶，因为咧影住只手咧系西装。咁即系虽然阿爸阿妈都有权着西装， 个手袖咁样帮佢打印嘅， 系啦。不过感觉上似系咧，要系律师见证咧，就咁样噶。 啊，不过我哋又唔知个呢一个家族本身，原来佢呢个阿爷咧，就喺佢个仔细个嘅时候，其实 都系打咗 个 手印， 一样俾一层楼佢。 可能嗰时冇咁科技， 可能系咁样嘅。佢细个嘅时候咧，佢阿爸瞓着咗咧。就被人打咗个手印，瞓醒咧就娶咗佢阿妈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秋冬季节一到，又是时候拎翻啲电暖炉、电热毡出嚟用啦。不过要安全使用呢啲秋冬电器之前，应该要先检查一下佢哋有冇损坏，同埋记得唔好将开着嘅电暖炉摆得太近周围易燃嘅物品，例如杂志、衣物、窗帘等等。重要啊，唔好有物件阻挡佢哋嘅出入风口。若果使用中的电暖炉出现异常的情况，例如过热或者是漏油，就要立即停用了，要安排有经验的技师做检查。而用电热毡的时候，千万不要将它折叠，亦都不应该在它上面放置宠物。而对于 BB 不能够自行照顾自己或者对热力不敏感的人士，就千万不要使用电热毡了。不用的时候记得熄电掣和掹走个插头，同埋记得将电热毡放喺干爽嘅地方妥善收藏啊！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我哋又嚟到百无禁忌啦， 桂花田大姑奶， 我唔系大姑奶啊， 系咩？ 咁系咩啊？大姑妈 系啦，嗱，我哋呼吁咗个电话号码先，系啦，18723888，系啦，而家嘅电话嚟嘅，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系啦，咁我哋靓仔哥哥 就同呢、這个。 百无禁忌唔关事。 系唔关事嘅，我哋都系做一个节目嘅呼吁吓。 要啊要啊，系 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网上留言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453都欢迎大家点唱吓。好啦，我想咧就喺度回应继续翻咧，我哋之前两个礼拜咧系讲过咧吓，股市人咧个储钱嗰个方向嘅，系咪啊？我有啲嘢未讲完嘅，系啊，系啦。咁啊，就系讲 埋喺个地度嘛， 埋喺个地度系啦。咁咧，其实咧，我咪就话咧，临尾咧，我就讲咗句咧，就话啊，除咗埋喺个地下度咧，佢哋仲有啲咩方法去收埋佢哋啲钱嘅？佢放屋里边嘅。咁我咪嗱，记唔记得古时嘅钱咧？嗰啲铜钱 咧，你话挂咗喺梁嗰条梁横梁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即系将啲钱咧，就因为中间有个窿噶嘛， 好似挂蒜头咁样。 咁咧，跟住攞条红绳咧，就串埋一串。咁串埋一串之后咧，咁收埋边度咧？咁佢就话啦：，我哋挂喺横梁度，即系绑喺横梁度咧，就安全啦，因为咁高好难偷噶嘛。咁啊，但系咧，整下一串。整下又一串咧， 又冇攞 喎。唔係會有攞嘅，但係問題係咧，即係太多啊！即係整到啲橫梁咧，全部都係嘅時候，佢話啊都唔掂當。咁有啲人咧，佢 就晾衫太多啊，個晾衫竹都頂唔順。 我以為會冧添， 我遲早啊，遲早啊。 咁不止要冧嘅，佢話啊咁都係唔係一個方法？咁咧咁啊咁佢就唔將啲錢咧串喺呢個橫梁度啦。記唔記得我哋？以前我哋有一个好用瓦做嗰个钱鈎，嗰个咩质地咧？系咪瓦陶？ 陶瓷啊？ 陶瓷跟住就 似系嗰啲系啦。 唔系啊，咧有啲灰瓦煲瓦瓦煲 瓦 系啦，瓦嗰啲钱鈎有冇见过？ 有啊， 连个底嘅窿都冇嘅喎， 剥烂噶，一定要剥烂噶， 系啦， 好绝噶呢个。 原来呢个嘅钱鈎咧， 系 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啲古人咧都已经有呢个咁嘅钱鈎 咯。哦，有呢个。 咁佢哋咧就叫做扑满， 系啊，以前系叫呢个。 点写一个？ 扑啦，扑 叠 个扑 咯， 系啦，满咗而家又。 我哋用扑叠会唔会冇咁大杀伤力咧？ 好啦好啦， 扑灭好惊只脚，系啦， 即系扑啊扑埋佢个扑啊， 系啊， 咁扑满系啦，咁点解叫扑满咧？ 是不是希望他盆满钵满？ 一来啦，因为冇得出噶嘛，佢有入冇出噶嘛。咁同埋咧，即系我头先咪话有入冇出嘅时候咧，咁你当你满晒嘅时候，咪要打烂佢。 嗰个动作叫扑啊！ 扑烂佢。 佢咁讲啦吓，唔系咁佢古人就话满则扑之咁样，所以咧就叫扑满啦咁样，系啦，即系有咁嘅解释啦。系啦，咁啊，你哋有冇啊？ 咩有 有 冇乜嘢？ 有冇试过？ 系咯，咁啊，你开始明白佢啦。冇呢种，你哋有冇啊？有冇钱借啊？有，而家冇，将来有。头先咪话我哋以前用过咯，跟住你有冇啊？有冇啊？ 即系有冇试过咁样打烂？即系做呢个动作啊？ 你系咪啫？ 我话我有试过啊，你哋有冇试过啫？ 头先咪话有咯， 真系打烂埋嗰个动作啊！ 系啊，即系我哋点样可以话我哋有试过，不过假嘅？ 唔系 真嘅，我要问真嗰个。你咪真有打烂先？有啊，打烂咗啦。 咁嘅意思。 转个你有冇？有冇啊？ 大家有措施嘅习惯非常之好啦，系啦 ，very good。 但打烂咗就洗埋啦， 我一定系咯，唔系因为咧，我好记得咧打烂嘅时候咧，好麻烦啊，因为咧嗰啲铲 啊嘛，系啊系啊， 系啊，要攞翻啲钱咧要洗嘅嗰时，咁啊， 洗钱咯， 真系洗钱，真系洗钱。好啦，咁啊嗱，即系有啲人咧就会摆喺个钱鈎里面啦， 系， 咁啊，但系有啲人咧觉得都系唔得，都系始终咧钱财身即系唔系身外物，钱财咧嘢唔可以露眼， 财不可以露眼， 系啦，咁佢。佢咧又会揾一个屋企一个地方，收埋 系。 咁你觉得 上个礼拜讲咗啦，喺嗰个庭院嗰棵树嘛？ 唔系，嗰啲系刮梯嘅地度啊嘛。佢仲有一个位置咧，哇，真系咧。 哦，咪横梁咯。 横梁都唔系。喂，啱啱讲完啊嘛。 近代噶。 唔系啊，唔系，都系古时嘅，都系古时。我而家全部嘢都系讲古时人噶。系啦， 喺屋企里面啊。 你要敲下佢，哇！你唔敲唔知，原来你摆咗啲喺嗰度啊，咁样噶。 敲下个钟， 敲下佢，我个镬。 唔系，唔系啊，收埋啲钱喺边度啊？我讲紧。 收喺。 一定冇人知。 哦，砖墙。 系啊， 有啊， 系暗格啊， 系啊，真系古时嗰啲暗格咧，佢咧即系敲下佢咧，你知道，诶呢条实嘅， 心空心咁、 啊、 样咯。 咁佢咧就系喺嗰度咧，即系 整 开 咗， 系啦，跟住塞啲钱咧入去墙与墙嘅中间 嗰 个位置。 呢个就 有 听过， 睇武侠小说好多噶，收埋啲秘笈啊、司机钱啊、二奶个肚兜啊，都系塞喺嗰个位度。 哦，有自己私卡嗰啲位置。系啦，喂，佢真系会咁样谂噶，咁啊呢个咧系真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咧， 其实同我哋而家个保险箱，你唔发觉设计一样咁样， 系啊， 你入银行保险箱就一格格扁扁地噶嘛，跟住你又打开，咁你收啲嘢入去， 系啊， 佢而家呢个保险箱咪喺自己埲墙嗰度咯， 系啦，墙与墙中间啊， 起屋嘅时候已经系预定咗， 预定啊， 嗱应该就系咁啦，但系咧佢话咧，另外咧有啲大户人家咧，大家族咧，咁佢钱好多噶嘛，咁佢唔能够 一 埲墙都系咁样、 okay. 一格格噶嘛，咪八字柜啊嘛， 哦暗室。唔系唔 得，地牢 点咧？想点？ 即系嗰啲，即系好似嗰啲武侠片咁咧， 有个地另 一另嗰个花樽咧，有道门， 系、哦、有机关啊， 打开嘅 咁样， 系咪密室啊？ 佢系真系可能有啲人有我唔知咩朝代，佢话咧真系有啲咧叫做前库嗰啲叫做即系摆钱嘅地方啊，系冧晒啲金银珠宝咧喺个密室里边嘅。咁 系咪库房啊？ 唔系咁，你有书房咁咪有呢一个前房咯。 但系咧都唔系嘅，有啲朝代咧大家族佢又试过咧有个 case 就话有个名医，佢哋分家产啦，系啦。咁但系咧佢即系但有啲人以前冇电脑记住自己有啲咩数噶嘛，咁佢咧喺本簿度咧就笔录咗自己咧有几多 家财， 有几多家财， 系 咁咧就写咗有20缸 嘅钱，即系米缸咯，或者水缸或者米缸， 系啦， 即系佢用咁样嘅单位啊， 系啦，用个缸 系啊， 咁样用个缸咧就系有20缸， 我哋用二十激咯， 系啦，咁啊20缸嘅银纸咧，咁啊埋咗喺地下度，咁于是乎啲人咧真系刮啦，系咪刮个刮地啦，咁啊但系咧。刮来刮去，刮来刮去，唔系刮到，但系刮唔到20缸，得、刮得8缸嘅啫。咁啊，点刮都系徒劳无功。 好， 后来咧， 十二去咗边咧？ 系啦，嗰12缸喺边咧？咁后来有个高人咧，啲长老咧就提醒啦。刮深啲试下啦，咁样。 哦，即系原来层层搭上去。 啊，系啦。 即系可能系埋地十几尺咁样噶咯，佢已经系。 喂，真系啊！佢话咧刮，就系、是、叫佢啲工人刮深啲咧。咁嗰啲工人话唔系，我刮唔到咯，实晒噶咯，咁。 攞炸药。 试下啦，炸药又唔得，你会炸烂晒嘢噶嘛。 系。 咁啊，原来咧古人咧早已经懂得 点样啊？ 公司三文治嗰啲方法。 嗯。 公司三文治。点样啊？ 即系夹埋咯。 嗱，就底层啦，跟住夹嘢啦，再加面包，再夹嘢，再加面包，再夹嘢咁样噶嘛。 哦，佢有啲铁板嗰啲箱啊，中间。 嗱，真系犀利啊！ 好犀利， 真系犀利噶。咁咧，佢一开始咧，佢哋咧就第一下咧，佢就刮到好深、好深、好深嘅。 系。 咁咧，将最值钱 摆到最底度， 摆到最底度系啦，入咗落去嗰啲缸啊、罐啊， 再攞块板封住佢第一层。 系啦，跟住咧就封咗。咁咧，用佢，你知唔知要用啲咩封啊？ 铁板。 又嗰时又未去，仲要实啲嘅 花岗岩， 嗱 石 用石 大理石 石 板系啦，加埋砖头压实佢， 系 一层讲紧。 后人已经唔记得咗有啲层喺度啦，所以冇钱使啦。 其实佢哋唔会记得拎翻出嚟用， 系咯，忘记咗。 跟住咧，佢再有第钱咧，又再冚啦，有钱再封，再冚，再刮，再冚，再佢话咧可以有成3-4层噶。 佢真系点使钱啊？ 即系佢系预咗唔会成日使啊。 你谂下，如果咧突然间有人话你晏昼5点钟之前要攞50,000过嚟嘅话咧，喂唔掂喎， 你俾我5日时间我掘先， 我掘都掘足5日，真系钱喺度啊，喂攞唔到。 喂，佢哋咧仲要系咧嗰啲石屎啊，同埋砖头压实之外咧，佢嗰时冇红毛泥噶嘛，佢又攞啲糯米汁加埋石灰沟埋咧嚟封。 糯米汁加石灰， 系啊，即系 咁可以防僵尸咯。OK 喎， 防盗嘅 防盗 系 喎，系 啊，封到实一实咧，所以佢话古时喺后来嗰啲叫做考古啊嘅时候咧。系发掘咗好多好多啲钱， 你谂下就系佢自己嗰啲后人都攞唔到，就俾啲考古学家就一个唔该拎晒出嚟啦。 啊， 所以收咁密都有咩用咧？ 所以都话有钱而家使晒佢咧。 我赞成啊！ 望听日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2点，升85点，总成交金额71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4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6.5，升13.5；小米集团25.85，升6.5。阿里巴巴253.4升8.2，比亚迪股份180.9升8.6，美团303.2升9.2，盈富基金26.6升8仙，吉利汽车23.3升6.5，先建科技2.84升4.4，友邦保险89.65升1.45，新上市的德奇医药系报1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86，瑞士法郎8.523，澳元5.65，加元5.93，新西兰元5.366，欧元9.2083。每百日元对港元7.4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4。日经平均指数报25,430点，跌203点。港金现价报17,23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01美元，卖出1,86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彩虹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日彩虹村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一段就车多，清水湾道入返清水湾近住澳龙一带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凭住《鬼灭之刃》动画主题曲，将人气推到顶峰。日本女歌手 Lisa。寻找 Lisa 最强音乐作品。 大家好，我是 Lisa。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发源号 Lisa 歌曲音乐集。 今週の日曜日 ，Lisa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今日もいい日だ、バイチ。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12点啊，差唔多10分啊吓，咁而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75%，老老实实真系唔系几老礼，都11月中啦，都28度。 我昨晚仲系着紧背心啊，屋企。 琴晚争啲想开冷气添。 但系咧，Facebook 佢会回顾你旧年啲相咧，旧年嗰张相着紧长袖咯。 系，但系咪薄噶都系？ 咁都起埋长袖啊！ 你都着紧长袖啊？而家 唔系你嗰啲同行 咁啊？呢个天气预测可能会令你有少少开怀嘅，因为话会凉啲啊，迟下。 好， 就话咧下午本港地区吓咁啊，大致天晴及炎热嘅，吹微风。晚间咧，东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同埋薄雾，可能有啲雨水咧会冻冻地。展望听日系多云，风势较大。下个礼拜初去到中期咧，天色好转，就早晚稍凉。 因为我见到琴日咧喺啲商场里边咧卖紧嗰啲保暖内衣咧，唔会人问咯，即系佢全部仲劈晒出嚟，但系佢冇办法啦，应节都要啦咁样。 个仲有嗰啲羽绒咧， 系啊，羽绒、啊、 我见到都热啊！ 我见到即刻打折啦，已经 吓打折啦，唔系 打折啦，佢即刻本来千几蚊咧，无端端系啊，无端端嚟个半价，咁啊得七百几。 其实咧已经诶，即系经济唔系几好啦，再加埋天气都帮唔到手咧，都唔知点搞、啊。 所以我见到七百几嘅时候咧，我仲谂紧系咪？呢、這个价钱再打折啊！ 可以啊，我谂前， 我谂真系要，真系 等到圣诞前后可能 食咗只句真系。哎，好啦，我哋开始点唱啦。咁希望大家有咩有啲咩心声想讲嘅，就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 好嘅，咁诶，不如我先咧，鹏仔呢一边咧就有一位嘅听众咧系丽，哎唔识读添呢、這个阿丽罗啊， 丽罗， 丽艾艾姓黄嘅。姓黄嘅， 好啦好啦， 黄姓听众， 好啦好啦， 咁佢话咧，诶，三宝你哋好，听日咧系我大女结婚五周年啦，咁啊27号咧就系我同老公结婚37周年啦， 哇， 好多好日子啊，咁啊希望读出咗啦，咁就祝福阿女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幸福快乐，两夫妻啦，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永远都咁爱佢哋啊吓，系啦，都结咗婚五周年噶啦吓，继续白头到老，永结同心， okay. 好啦 ，OK， 好呢度咧有 Kitty Fish， 佢话你哋好啊，甜甜、彭爷、小耗子，你哋好，想点唱咧俾小耗子听啊， 多谢 啊，祝佢咧就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咁样佢话希望你样样都好啦、啊，喂，小豪子。 好啊，好呢度咧有一个阿 Bobo 啊，佢就话咧就嚟咧就系佢挚爱母亲大人嘅生忌，咁咧佢好想点唱一只歌咧俾佢妈妈听，因为佢生前好中意呢只歌噶。 哇， 阿伯母原来生前点样中意听呢只咩歌？ 好嘢噶， 好嘢噶，即系我觉得都算系几啊，好入时啊。 哦， 系点样嘅咧？系啦，个节奏系咁样嘅，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真 系 人啊，真 系。 你冇谂住生日大晒、啊？ 唔系，几得意，我觉得 佢咁样前奏嘅咩？请问 系噶，佢开头咁样咚咚咚， 得啦，够啦，够啦， 我以为小调嚟啊， 系 啊，几好啊，我觉得 好嘢，咁 又系啊，即系阿 Bobo 佢妈妈系添加咧，如果佢中意听呢啲歌曲咧，咁啊，我觉得系好愉快啊。 诶、哎，听到你咁样唱，佢直情笑到 看过啦，系啦，咁我觉得几好啊，系啊，咁啊，呢只歌啊送俾吓，即系佢天上面嘅母亲， 嗯。好嘅， 咁啊呢度吓 Macy， 阿 Macy 读咗啦 ，Mac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 你做咩俾我歌声震慑咗啊？ 唔系咯， 佢觉得去咗第二个世界， 佢还拍唔齐啊？ 系咯， 佢话咁样嘅真系， 起又知佢都练翻啲歌喉先啦。 头先十一点半前先话第一直中，依家又想扣翻去量。 好，佢三位主持人啊，甜甜、彭仔、志豪啊，你好啊，今日想点唱俾啊？听日。4岁生日嘅拍戏听，咁希望咧拍戏咧身体健康啦，由于佢4岁仔啦，又转发唔到学啦，希望佢乖乖地喺屋企啦吓，咁啊健康成长啊！ 听讲一间就会有埋小学嘅宣布噶啦，大家都要有 宣布咗啦， 系咪先系咪宣布咗 啊？ 我成日都唔知佢系消息清定系已经系权威咗啦， 系 咪？ 咁啊，消息清零 我头先冇留意吓。 留意12点半咧，有官员出嚟讲。 系啊，因为而家好似都仲系讲紧消息清咧，不过我谂差唔多噶啦，好快就会公布。 消息清系一个人名 嚟嘅，我哋讲啲真嘢。 讲真啦。 系，咁就系阿 Colin Chan， 咁佢话咧，三宝你哋好，唔该豪仔唱首生日歌啊，就系祝我外甥女啊晴晴啊，就11月22号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同你同月同日。 哦，好、啊。 喎、 啊，好日子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叫咩晴晴啊？ 系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晴晴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噔噔。 系啦，吹蜡烛吹晒， 好，跟住咧就未讲完。 好啊， 佢话咧，另外咧，公啊公家，即系呢个公咧系公河嗰个公吓， 祝 公家、张家、杨家、岑家，各人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希望疫情尽快消失，人人平安。 好啊，成你贵言，呢度亦都有个公、啊，不过呢个咧就系、是、 老公。 我仲想讲公慈恩嗰个公添， 啱、哦、啊！ 公恩娜嗰个公都啱、 哦， 啊唔系我公官恩娜 ，sorry， 官恩娜点样啊？ 都仲有一个系公恩娜嘅，有个公恩数啦， 系啊， 仲有咩啊？ 有公园啦， 系啊，好啦，佢话咧，田浩鹏你哋好，咁咧希望咧快啲踢走晒所有病毒啦，香港咧回复翻咧昔日嘅繁荣景象啦，人人有工翻，冇人失业，最紧要咩啊？同学有学翻啊，唔使再。开心啦！咁人最紧要咧就系佢都好想去医院探病啊，应该可能有啲朋友喺里边啦。咁、哦、啊，点唱俾所有香港人听，大家要加油啊！ 好，琴日咧就因为我工人姐姐生日啦，咁啊同咗屋企人咧出去食饭，系、 哦、 啦，咁咧跟住咧喺食饭嘅时候咧， 叫咩名话？阿李啊，定系咩啊？好似叫 咩咩阿李啊？你 讲 我工人姐姐啊？ 系啊系啊， 我 工人姐姐叫 Priscilla 啊。哦，冇个字重添，真 系咪都系以前嗰个嚟噶？ 系啊、 哦、，Priscilla 食 个 饭啊， 系咯 ，Happy Birthday！ 哎呀，你几年冇再邀请我啦，仲好讲。 系啊，我哋都好耐冇食过啦，已经系啊。 疫情关系啊嘛， 系啊， 唔系咯？点请大家啫？咁啊，咁跟住出咗去食饭嘅时候咧，哦，跟住我走嘅时候咧，突然间 洗碗啊，真系。 自己走咗，自己走咗厨房度。 好，自己走惯咗，唔好意思啊嘛。 我哋咪撞到个听众啊？ 系啊，撞到个听 众。系啊，佢系咁赞你啊，我帮你复咗佢啊，有冇见到啊？ 赞佢咩啊？ 系啊， 赞阿田乜嘢？ 系你要等佢自己讲啊。 系啊，我遇到个听众，咁佢突然间咧，我走嘅时候咧，佢话。咁有人揮手喎，同我話啊死啦！我望佢， 我埋一單噶啦，咩咧？ 佢以為要幫人哋擺， 係跟住啊我係咩即係點識嘅？跟住話你係咪桂花田？你話係啊係啊，我原來認咗 口罩都認到， 係喎，真係犀利啊！佢話佢係 Beatrice 啊，你好啊 Beatrice。佢話咧，咁我即係其實同佢打咗招呼先嘅 hi， 跟住我就走咗。跟住話唔係，我話遇到聽眾難得噶嘛。咁跟住我翻翻轉頭咧話點唱咁樣，跟住咧我就話咧不如點唱俾佢。老公阿 Jeffrey 啦，仲有佢屋企人啦，同埋朋友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佢琴日咧就同另一个朋友咧一齐去进餐嘅，咁啊开开心心咁样啦吓。 你冇睇到佢 inbox 啊？ 多谢 Beatrice 我未。 Beatrice 咧佢就话啦，竟然俾我野生捕获到桂花田，跟住将佢哋合照摆出嚟啦。然后咧佢就话好开心可以见到你真人啊！我当堂食饭都食多咗好多啊！ 真系咗， 仲要加多句 乜嘢啊？ 咁咧阿田戴住口罩噶嘛，佢就话。早知我都戴口罩影啦，影到我咁鬼肥。但其实 Beatrice 整嘅好瘦 噶，好瘦噶，好靓女啊，同埋佢好似炮哥咁好豪噶。 系啊，系咩？ 系啊，佢讲嘢咧，系啊，系啊，我都要支持你嘅，同阿豪姐讲声，同阿鹏姐讲声咁。 多谢。 系啊，嗱，你想唔想睇到琴日桂花田食饭嘅身影啊？ 我想啊，我想。 佢偷影到咧，就系远处嗰张相咯。 哇，睇唔到喎！哎呀，见到， 见到，佢系遮正阿田个样啫嘛。 系啊，咁 都俾人睇。系啊，佢话我远处已经望到桂花田啊。 哦，咁朴素嘅。着得 乜咁我咁张扬 不嬲都系咁噶啦， 我维你出街食饭会有露肩噶嘛？ 佢喺公司又露肩喎， 系啊， 系咯，几好啊！ 对街外人又咁好， 咩意思啊？ 咩啊？你对同事好啊？ 真系好 嗱，你睇下 Beatrice 好 cool 嘅佢，阿德波多谢支持啊， 多谢晒， 好支持你哋嘅咁 样，好多谢多谢。 我呢边咧就有阿 Catherine， 佢话咧三宝你哋好，我系 Catherine 啊，今日咧系我大仔生日，但因为咧只脚整伤咗，要喺医院嗰度度过，咁希望佢快啲好翻咯。咁啊，同埋亦都希望阿仔咧就唔好灰心，厄运咧总会过去噶，用正能量去面对，耶、yeah!。 OK， 好呢度咧亦都有一个谢丽霞咧，佢话要点唱，有两个职员咧，同埋 BB 生日，祝生日快乐啦！希望咧就可以身体健康嘅，咁啊，我哋都读出咗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嗱呢个系咪好似咧？咚咚咚咚， 即系争好远咧！ 咚咚咚咚，嘿！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 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没人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好啊，入面睇啊， 好听好听， 好嘢，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好呢度继续啦，呢度亦都有一个咧，就系阿冤听张咧，佢话啦，25号咧系我同我老公结婚3周年啦，希望我哋可以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啦，心咁样。 3周年好年青啫， 系啊，我都觉得啱啊，仲系最热恋嘅阶段吓。 吓，好啦，咁我呢一边咧就有咧系阿 Monum。 Monum， 好，今次点唱呢就是要先点俾小猴子你听啊， 多谢 祝你呢身体健康，长做长大有钱钱，是咁嘅。 你读呢个字嘅时候，你可唔可以 大有钱钱？ 系啊，唔系你读得可唔可以顺畅啲啊？呢个好关键嘅呢个位啊，系咯。 长做长大有钱钱，越嚟越靓仔。 咁啊好啲啊，系啊系啊，仲要老细读呢句啊嘛。 系咯。 我当你求签求一啲上上签嘅， 听众点唱？ 唔系啊，即系咁讲啊，讲咗就系噶啦嘛，系咪先？ 系咯，指腹为婚一样啫。 跟住咧，诶、哎，我都有、啊， 系咯， 点俾我听？想咧钻我，其实应该系个赞字嚟嘅，俾钻石啊。其实把声啊，哦，得啦，呢啲诶好怕。 即系有你嗰啲 Ultra 咩 Superstar 嗰啲 friend 系咪啊？ 哎呀，真系。唉，好客气啊！仲有甜甜你啊，祝你咧日日都咁开心，日日都好开心听你哋分享噶，多谢你啊 ，Monum。 OK， 好啊 ，Lisa 咧就话啦，甜甜、豪仔、彭仔，喂，你哋好啊！听日咧，佢话即系听日咧，11月21号咧系佢嘅儿生啊，阿力奇同埋阿妹夫阿 Water 咧就系生日噶。哇！一齐生日啊 ，OK， 咁啊，跟住咧就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事事如意，工作愉快。佢话儿生咧同埋佢家姐咧就住喺加拿大噶，希望咧佢嗰边疫情咧就尽快咧减退啦。阿、彭仔都有屋企人喺加拿大啦，系啦， 但系佢哋话要翻嚟， 咁都应该要翻嘅，即系沤喺度，真系系 啦， 又冇公开嘅时候咁啊，惨啊嘛，冇地方出去系嘛， 唔使开工噶啦已经。 OK， 好啦，咁你照顾下佢啦。 即系你自己又好，啲家人又好， 系咯。累赘咯， 我都觉得系啊，但你群埋我哋喎而家。 抵死 物以类聚啦， 犯贱啦， 唔系即系我哋都可以好快唔使做啦。 哦，系啊， 嗱你 自己讲，我冇认同你啊，曾志豪，我同你讲就系而家。嗱，你话你唔做就我要做噶。 你听日咪唔使做咯，后日都唔使做咯，系咪啊？ 后日你要就， 后日我都唔使做住。 系啊，佢录咗， 录噶嘛我哋。 OK， 咁啊，祝佢咧生活咧回复正常。另外咧，11月22号咧就系读歌王啊，豪仔， 多谢 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佢话唔好再俾病魔缠身啦，多谢你喺呢一年， 我、哦、好好多啦、啊。喺呢一年嚟， 佢戴咗口罩，再加上我哋咧又强力嘅消毒啦，喺个直播室度嘅时候咧，系啦，咁啊已经警告咗好多嘢咧，佢真系身体健康咗好多。 咁即系你无形 射过一次啫嘛？ 唔系，你无形中系承认咗咧，原来我个病系同呢度嘅污糟有关，系咪啊？ 嗱，即系咁， 原来系咁样， 系你自己个人卫生问题啫。 唔系、啊，你不停喺度强调话你抹完个 panel 之后，我就病少咗、啊。 咪再加上你戴咗口罩啦。 法官大人，咁根据呢一个证供显示，应该就系之前冇抹咧，就呢度污糟令到我成日病。 No, 我 觉 得 呢个逻辑， 我要 claim 工伤啊。 呢、這个逻辑有啲。有啲巧妙， 我都觉得 唔可以直接咁样。 系啦，唔可以咁样直接讲嘅。好，呢度咧亦都有个包包 chain 咧，佢话我系平洲包包啊，系彭仔入风 show 之后第一次点唱。 哦，多谢。 首先，我哋欢迎林忆莲 super fans 彭仔，两个拍手掌。豪仔， 佢都系。 系啦，佢话豪仔甜甜啊。佢话要我哋好好睇住佢啊， 睇住佢份身家系嘛，好啊，我实睇住个 hold 住添啊， 唔好 睇。 佢话咧，我妈妈之前啊，即系平洲包包个妈妈，佢又打过神光第一线度点唱噶。佢、 哦、 话 你 记唔记得我啊？ 哎呀， 佢实记得啦。 我未讲完，仲有 tips， 彭仔仲赞过我妈妈咧做 N 啊，好适合做广播啊。 诶、 欸，系啊， 系佢呢啲啊开口王，个个都系咁讲噶佢。 唔系我哋都系咁赞嘅，系啦。佢话咧祝大家，你唔记得我啦，不过唔紧要啦，呢、這个我教嘅。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啦。佢想点唱，嗱你要唱啦吓 ，Sandy Lam 嘅最佳男主角啊！ 你好戏，奥斯卡金奖应颁予给你。 耶耶，系咪咁噶？ 系咪嚼人嘅呢只歌？其实好似系， 系啊， 系咯， 不过都好， 系咪跟住？系咪、哦、跟住话演戏、演戏、演戏？ 然之后就有阿肥姐讲最佳男主角， 系啊，系咁样噶。 然之后嘟嘟姐姐又讲， 佢熟晒嘅，倒翻转佢都识晒。 我都仲记得有呢句咯。 邓碧云， 你有冇黐自己嘅名字上去？ 冇。 哦，咁样，我哋下次帮你啊！你既然生日，我哋送呢只歌俾你啊！ 我几时生日？ 佢下个月咯，唔系出年啊，就 出年啦， 出年， 差唔多啦，下个月咪十二月再嗰啲咯。好啦，呢、這个就系阿包包 Chan 嘅点唱。 系，多谢，希望你欢喜。 好 啦，有 Chris Zhang， 佢话咧阿田啊、豪仔啊、彭仔，你哋好啊。我叫 Chris 妈妈。星期日咧系我女女生日。希望你哋咧会读出呢个留言啦，读紧啦。咁啊，祝阿女女咧 Sandy 啊。唔知系咪咁读咧 ，Sandy 啊，咁啊，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事事顺心，出入平安， 龙马精神， 系啦，有口号嘅。好，呢度阿欣咧就话啦，今日咧想点唱俾啊结婚41周年嘅大家姐 Alice Lam 听啊，同埋大姐夫，佢话祝佢咧继续咧身体健康啦，恩恩爱爱啦，享受自在人生。佢话希望咧佢哋开心心吓。 电话号码1872388啦，12点半新闻之后继续读你点唱，同埋可以听你电话啦，而家可以打嚟啦，1872388 ，fax 号码23396453。 Just like every other day, I spent another day peacefully, safely in a cowardly way. All I do is procrastinate and envy those who don't hesitate.Scared of quarrels, so I stop speaking. To avoid failures, I stop dreaming. But I can't stop wondering, is this the life I should be living? Please let me think. Please let me think. Please let me think until tomorrow.So I will find myself a black hole. I'll live in it to kill the chance of fiasco. Some might say, oh no, you're not who I used to know. It's the same sentence I said to myself a while ago. Thank you. Please let me wait until tomorr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12宗确诊，截至寻日累计确诊病例有5491宗。消息指，政府鑑於接連有多間學校出現上呼吸道爆發，以及疫情的最新發展，最快今日公布全港初小，即是小一至小三，下個星期一起暫停面授課堂。較早前，政府已經公布，因應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的情況，所有幼稚園和幼兒中心上個星期六開始已經暫停面授課堂或者服務14日。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谈及新型肺炎疫情。他表示，面对新问题，必须要用新方法解决。他不认同有人说做病毒检测是侵犯人权，认为与政治以及人权无关。他强调，现时防疫措施有一个很大漏洞，有病征人士如果不去做检测，令到隐性传播链不能够中断，以致即将有第四波疫情出现。中大前校长莫庆尧医学讲座教授袁国中大前校长莫庆尧医学讲座教授沈祖尧在同一个论坛说，他相信新型冠状病毒将不会消失，形容世界不会再一样，口罩亦都会有排戴，建议市民买些可重用口罩。沈祖尧又认为，即使政府推出防疫措施，亦都要市民合作。如果疫情之下仍然要上街聚会，情况就会好似美国和西方不少国家一样。科大学生周子乐的死因言讯第五日，当日有份带队的警员说，由于有聚集人士向他们掟杂物，警员向上德停车场方向发射催泪弹。警方东九龙冲锋队第一队副指挥官林华平作供的时候表示，去年11月4号凌晨12点几到现场支援另外两个小队，见到一批人在唐明街和唐骏街交界聚集和掟杂物，另外两队警员正是施放催泪弹，他接到命令带他的小队绕路经另一条路入村扫荡。林华平又说，他们抵达广明苑广昌阁对开，亦都见到有人士聚集，并且向他们投掷玻璃樽。他向其中两名黑衣人发射布袋弹，击中两人，对方之后离开。他的小队之后拘捕一名涉嫌袭警的人士。直至凌晨一点几，一名警长向上德停车场发射三发催泪弹，但他见不到催泪弹跌落的位置。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微风，晚间东风增强，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展望听日多云，风势较大，下午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9点，升92点，总成交金额7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4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6蚊，升13蚊；小米集团25.9，升7毫；阿里巴巴253.4，升8.2。比亚迪股份181.1，升8.8；美团303.8，升9.8；盈富基金26.6，升8仙；吉利汽车23.3，升6.5； 先建科技两个八毫四升四毫四，友邦保险89.75升1.55，新上市的德奇医药系报18.5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83，瑞士法郎0.91，加元1.307，人民币6.57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5,492，跌142。港金现价报17,230，升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7美元，卖出1,866.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为咗了解香港人嘅健康状况，卫生署做紧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再由访问员上门做问卷调查，部分受访者亦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收集到的资料会绝对保密，记得支持人口健康调查，请上 chp.gov.hk 了解详情。 音乐说，周柏豪的音乐选择， 孙耀威的爱的故事，我就会听翻，我记翻起我以前小学5-6年班的时候，我喜欢那个女仔。那时候那些上网叫 BBS 就播住呢个嘢，我就望住个电脑，唔知佢做乜，全部黑画面，又听嗰首歌，哇！跟住又好挂住嗰个女仔，谂住嗰个女仔个样，冧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2点接近40分嘅时间啦，电话号码18734388咧，稍后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啊。不过有啲 大点唱， 系啦，有啲留言咧，真系要读下噃。 哦，有一位希望冇读错佢个发音系咪 Carol 定系 Carol 咧？咁佢就话咧，丰收三宝你们好，佢系咧我哋嘅忠实听众。咁啊，多谢我哋寻日介绍咧伦敦个快乐街， 系你介绍嗰度系。 咁就话咧，哦，原来佢就喺咧呢个报章嘅旗下网站之一嘅一个 特稿嗰度咧做报道，咁啊听到嘅时候咧就意外惊喜，特别多谢我哋，咁咧就 佢赞你啊！ 我介绍得详尽， 你介绍详尽过佢报道嘅内容喎、 啊。咁、因为就系你嘅报道引发到我哋启发到我哋再去揾其他嘅片嚟睇啊嘛， 连佢老细都听到啊，几犀利啊！真系 我点解会睇到呢个报道？因为我都有睇你哋嘅电子版咯， 系咯，我哋都有嘅，系啊。 咁佢仲话咧，跟住佢就话啦，佢话上司仲有一齐有听到啊，佢话跟住话俾佢听嘅，佢话好开心啊！ 即系我哋又帮到一位打工仔，同佢嘅上司就吓， 我亦都要加多一句唔知道嗰个标题系阿上司作啊，定系阿 Carol 作咧咁样？因为我 系 俾嗰条题吸引嘅， 系写 咩？佢条题系话咧，将恐怖嘅隧道咧变咗做 Happy Street 啊嘛。系咯，然之后话香港可唔可以仿效咧？ 你下次唔好介绍快乐街咁简单，你下次介绍快活谷， 咁就更加好啦。 系啦， 而家都好少人再叫嗰度叫快活谷。 系咩？嗰度变咗咩？ 跑马地。 系咯。 哦，系。 系咯，啱啊。唔系，但我感受到咧，当我哋同佢叫婉儿啦，系嘛？阿婉儿 Chan 咧，我感受到佢当下子咧喺心机听到有阿彭仔去讲佢嗰个写嗰篇嘅报道，跟住老细咧仲要加埋一齐。佢讲啊，即系证明你揾呢个材料，即系证明 有影响力， 系啦，有俾人吸引，吸引到人哋，系啦， 有反应嘅， 系啦， 连 DJ 都有介绍， 系啦， 咁几好真系。 其实我哋何尝又唔系咁咧？当如果见到有啲文字媒体咧，有讲我哋， 系啊， 呢种快活人， 系啊， 冇闹，仲冇闹等于赞噶 咯。你系咪拗翻人哋死我哋？ 政府教嘅 啊，系咪啊？ 協同效應， 係互相利用定互相幫助， 協同效應。 好啦好啦 ，OK，Synergy 啊， 係啊，哎呀好叻啊你 Synergy， 好啦 ，OK， 好啦， 唔好客氣，多謝，因為都多謝佢哋即係揾咗呢啲材料，我哋去揾睇到，咁啊再分享啫， 最緊要分享。 咁我哋又聽下聽眾電話咯，1872388，1872388，電話旁邊嘅你係 ，Hello， 你好嗎？风骚快活人，风骚大点唱， 是你吗？ 你好， 是你啦。 点称呼？ 林太。 林太， 你好啊。 有咩要点唱？ 你好啊。 你好。 系咪？ 三位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 好开心啊！今日可以打到电话嚟。 我哋都系。 因为咧，我系想补唱翻俾我个女听嘅。 补 唱啊？你想唱咩啊？ 唔系，我想点唱陈奕迅嗰首《单车》。 哦，陈奕迅嘅《单车》 系点解啊？ 因为我好中意呢首歌，同埋咧最主要就系恭喜佢琴日中大毕业，咁但系因为可惜疫情关系，就所以就即系冇得 实体。 冇得实体， 佢系点样去 网上咯？ 经历呢个毕业礼咧，就系网上系嘛？ 系啊系啊，冇啊！咁我哋琴日都有翻学校影相噶，其实学校都好多人啊。 系啊系啊， 系啦，不过就真系冇得上台颁奖，即系可以 攞个证书啊。 系啦，攞个证书咁样咯。 佢好中意单车呢只歌。 系啊系啊。 咁有冇中意边句啊？ 我都唔知佢，佢由两岁就不断咁样成日听。 难离难舍系咪嗰只？ 系呢首啊，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咁好惨噶。 多谢佢由细至大，佢都真系好勤力读书，佢完全唔使我哋同我同我先生真系要劳气，要逼佢读书。 阿女叫咩名啊？ 啊 ，Alison。 Alison， Alison 系读边个书院啊？喺中大。 啊。五兒孫 即係咩 書院喎，我淨係識日夫啦、新亞啦、崇基啦。 呢個係新嘅， 呢個係新嘅，第五個 五兒孫啊， 應該好似係都係新嘅。 我有露底啊，其實而家聽講話唔知有成，好似有九個。 唔止嘅，佢嗰度唔止 新 書院 嚟㗎，新書院嚟㗎。 因為最開心咧，就係佢 first song 畢業，佢真係好勤力。 哇，叻到咁啊！ 好好喎， 所以我哋真係好開心，即係一家人都好， 真 係 乖女啊， 係 啦。 阿胖爺，你係咩書院啊？ 我係日夫， 日夫， 唔好問我咩畢業㗎。 阿彭爺咧，系你个女个学兄啊！ 五兒孫書院2007年成立嘅， 哇！2007年啊， 冇錯啦， 哇！好新喎，有宿舍噶， 有啊，有半數係宿生嚟噶， 我唔住啊， 佢冇住宿舍嘅， 課社堂生活好重要噶，大學生。 總之佢而家乖女 first 覺得，即係佢好嘈，關唔到書，因為每日佢都好早起身，即係佢慣咗。 咁啊係，喺宿舍嗰啲主要都唔係點讀書。 阿女女叫咩名啊？林太， 頭先咪講咗 Alison 啦，係啊 ，OK， 好啦，咁我哋就唱咗單車俾佢聽啦。 佢畢業啦， 呢個好難忘噶啦，呢個畢業典禮，我相信佢就會。 佢嚟緊咧會有更好嘅發展嘅， 係啊，希望佢可以今年，因為佢讀緊 PCL 咧，希望佢出年亦都可以好順利咁樣畢業。 OK， 希望佢继续加油努力。 好啦，一定嘅，开心 啦，你真系安乐晒， 拜拜， 拜拜。 我喺网上面揾到啊，原来咧佢每个书院咧都有啲特色嘅， 系， 譬如话五二孙书院又称五二三数字书院啦。咁咧，佢话咧地处后山嘅，咁咧院方好支持学生咧实践环保同埋创新嘅理念啊，所以个书里边有好多创意实验室嘅， 嗯， 系啊，当然有啲笑佢嘅嘢我就唔读出嚟啦。 我有竟然 五二三系嘛？ 系啊，五二三嘅话你几开心啊，真系。 O、okay, K， 好，再听下一个，你系边位？ 丰收快活人。 喂 ，Hello， 喂， 系， 系你好啊， 系你啦。嗯 系你好，你好。 点称呼啊？ 系其实系即系 系 喂， 系咪要借钱啊？ 你系咪想登记？ 我听到啊，你讲啊。 系啊，系你好啊，系我叫Carol， 其实我之前好耐之前打过嚟咧，咁我又唔方便诶讲翻我之前个贵姓，咁因为我惊即系雇主会听到咁样，咁、哦、其实我之前我个 case 咧就系、是。我咪即係之前阿豪仔有接過電話嘅，即係佢都回覆翻我咧。 哦，你揾工嗰位， 係啊係啊， 我記得你啦，係啊， 係啊係啊。 點啊？而家你咩狀況啊？ 係啊，其實咧，我而家咧都好都唔知道，好無奈，因為咧我之前我就已經揾咗份工噶啦，咁但係咧佢哋都已經即係 pass 咗我，叫我去驗身噶啦咁樣。係咁啊都即係正常應該搞掂曬啦，驗身咁啦。咁我都 pass 曬咗，咁但係咧我就好無奈，而家都係即係等緊嗰邊，都等咗好。其实我唔知道啊，哦、 即系佢叫你做嘅嘢，你已经做晒啦。 佢就叫你等待， 但就仲未上工。 系啦系啦，系啦。咁、嗯、但系就即系我、嗯、我其实我好惊嗰边雇主开到电话，我唔知佢会唔会开咗。 唔会嘅，你呢个雇主咧，佢系好开明嘅。佢唔會有咩事， 係咪你啊？ 係咪我係咁將心比己咁樣諗啫。 係多謝你啊！嚇，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好擔心嘅，我都有我都有去問嘅，咁但係即係佢都冇，即係佢都回覆唔到我究竟咩原，即係佢都冇回覆我究竟咩事等咁耐，咁我自己就擔心究竟我家係咪繼續揾工咧咁樣。 哦，咁都揾住先啦，係咯。 因為佢都有都有有冇一兩個月啦，已經等咗。 其实而家差唔多我而家都差唔多成廿几日啦，已经 廿几日， 即系验咗身到而家廿几日啦咁样。 但你唔系主动sorry 啊，你主动打去问佢咯。 有啊， 有啊， 系咯，再问佢等几耐咯，仲要 或者俾一个时期啦， 又唔好， 又 唔好。 但系其实我 唔通话你听日之前复我就走咩咁样又唔得嘅，真系。 你講， 我又唔想，即係其實我，即係我又即係俾人咁，我驚即係對方會覺得我 好煩， 冇印象咯，係啦，成日打電話去煩人咁樣，因為即係你心諗啊，即係繼續催我做嘢咩咁？咁其實我真係唔係咁嘅意思，比如我已經唔敢再打啦，因為我都打咗兩次。 嗱，如果佢係一份正經嘅工咧，咁我諗佢又唔會咁瀨啡話請咗你，但係又最後原來玩你咧，又唔要你咁樣嘅。 佢係咪一間？佢係咪一間大公司啊？定係中小企啊咁啊？ 大嘅都。 如果大公司會唔會佢有啲業務上嘅嘢想？因為而家疫情咁多變化，佢哋有啲嘢想定埋個 plan， 跟住先至你上工咧。 同埋如果大公司就應該頭先嗰個更加符合啦，佢應該唔會咁樣突然間放你飛機嘅。係 啊 係 啊。 係 咪？即係其實如果佢叫得我驗身，應該都唔會途中，我都我真係好擔心。 因為人哋如果大公司佢都要顧自己嘅商譽噶嘛。 係啊，唔係我哋都明白你一定擔心，比著我咧直情攞攞亂啦、啊。即係你好似已經話我中咗六合彩，第一。一路都唔派錢俾我 嘅，而家 咁我使唔使好咧？啲錢 係咯，我使唔使？我等咗好耐嘅喎。不過你唯有我哋勸你就係再等一下。如果你真係覺得太耐啦，譬如你過咗廿幾日，再過多兩個禮拜，可能佢都唔再覆你咧。 其實如果俾我覺得合理咧，合理嘅咧，你一個禮拜隔一個禮拜就打一次去問。 我都覺得俾人感覺， 我覺得都 唔煩厭啊！ 其實一隔咗成個禮拜咯喎， 唔係你問下個進展去到咩咯？ 唔係，同埋你唔係直接去揾個老闆噶嘛？ 佢唔知嘅，係 咯，你揾個同事啫嘛。 係啊，你淨係問下佢而家 可唔可以 send email 啊？如果你驚打電話 我明白。 系啊，唔系，同埋你，我谂你问嘅系问程序，譬如你话我已经去到验身嗰个程序啦，我想知道下一步其实系等紧乜嘢啊，咁样咧，咁、可能如果佢话冇噶啦，等通知啦，通知系话你几时翻工，照计系咁噶啦嘛，咁你咪安心啲咯，除非原来佢话 系啊，你讲得啱啊，如果佢真系咁讲，我真系安心就算，我安心嚟，但系嗰个系完全冇呢啲。 嗱，但系你要问清楚，如果万一咧，原来佢话唔系噶，叫你验身唔代表你有份工噶。 咁你就咁啊另計啦，即係我都唔知嚇，所以你最好你就學彭仔話齋，你過多一個禮拜到，你咪打去問下咯。你話我已經去到驗身呢個階段啦，係咪代表我已經係可以翻工？係咪就等入職日期嘅啫？ 再唔係就問你唔知個驗身報告噶嘛，係咪？ 我又打 翻 去问系 pass 咗 嘅。pass 咗，咁你唔诚信追击问佢 pass 咗系咪即系请啊？你唔 系咪即系你问佢几时翻工咯？ 系咯， 系咯， 系啊。 我谂到啦，阿 Kel，我哋而家一啲咧呢个点唱电话嚟噶嘛，就系点点翻俾你自己吓，鼓励你自己 系啦。总有一天就马上得到。 今个礼拜应该会有结果， 好嘛？ 好 啦，多 谢 你 Kel， 拜拜。系不过系呢个打工仔。一定囉囉攣嘅，一定會好心急嘅真係。好，我哋讀下啲點唱先。 好 ，OK， 呢度阿 Rick Lam 就話你哋好啊，今日係佢同我太太 Karen 鐘咧結婚16周年啊。佢話可唔可以點隻《愛是永恆》啊？ 同 係啦，咁啊點唱呢首歌啦。跟住就話祝我哋都萬事順利，星期五愉快啊！咁 多謝。好啦， 能受百樣痛。 有啊，的的彩。 Yes。 喺啊，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今个星期日咧，11月22日咧，哇，系佢最爱嘅人生日啦！佢最爱嘅系老婆， 系 咁咧喺呢度就祝太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当然唔少得咧，就要请啊独歌王，系阿豪仔就为咧太太咧唱首生日歌。 恭祝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良辰美景赞快乐，齐贺你鸳鸯袋，耶！好呢度，好啊！呢度仲有个 Carrie 啊，佢话咧，既然礼拜日豪仔你生日咧，要点只王菲嘅歌咧俾我听，多谢多谢多谢。咁啊，祝豪仔同埋你屋企人身体健康啦，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啦，亦都要咧祝埋甜甜同埋彭仔，因为咧日日听住你哋节目噶，喺阴霾里边揾到一点光 啊！ 希望可以一路一路都听到你哋嘅声音。 点解系王菲嘅歌嘅？ 因为我中意王菲。 系啊，系啊，中意王菲同埋谢霆锋噶。 但我系先中意王菲，后来谢霆锋抢咗佢咧，我嬲过，我嬲过谢霆锋嘅，后来我原谅咗佢。 哎呀，你好幼稚啊！我都冇嬲过。 系啊， 你有排嬲啊！你要嬲嘅话， 一扎人啊，你呢度。 你嬲好耐噶你。 系啊，记仇啊！好啦， 我哋都系同病相怜噶。 系咩？ 系啊。 系咩？咁伤害性嘅咩？ 你不停都要喺嗰个嬲 咯，即系 系咯。 佢嬲咗几个男人咧，又系一样啊，三个啊。 我嬲谢霆锋多啲啦。 O K， 好啊。喂，你讲起11月22日你生日啦，咁啊，我哋我第一代嘅玩玩星期天咧，都有两个小主持生日啦。 哇，佢而家系咪结咗婚噶啦？ 有埋小主持咯，我啦已经 系啊，阿红二啦，咁啊红二 我记得呢个名字啊，我记得啊， 阿红二17号生日啦，同埋22号系八爪妹生日嘅，咁祝佢哋 系呢啲名好正， 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吓，咁啊即系 30岁啦嘛， 冇佢哋都系做紧嘢嘅，系啦，做紧嘢啦，终于到 有嘢做啊，好啦 ，OK， 好呢度咧，仲有一个就系睇下先吓，阿 Ping Chow 啊。佢话咧祝豪仔你生日快乐，多谢身体健康啦，一家人咧就要幸福快乐啦。再祝佢家姐咧就听日娶新抱啊！咁希望佢就系啦，开心笑不停，所有亲友咧就饮多杯，亦都祝新人咧就永结同心，长伴到老。咁啊，平姨就敬贺。 好啦，我呢度咧有几个系好短嘅啫，嘅点唱包括咗有啊吴永山就豪仔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阿 Gloria Fox 豪仔生日快乐，百毒不侵。是歌嚟嘅，我估 系冇错。 跟住仲有咧，就系阿 Josephine Zhong 香港人加油，港台加油，风骚加油。 好啊，呢度咧 Ada 咧就话啦，哎呀，首先咧预祝个豪仔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埋佢想同佢自己个仔啊如毛听啊讲声啊生日快乐啊，佢听日咧就5岁啦，祝佢咧身体健康，听话啲啦，出年咧就变小学鸡，咁啊希望你继续开开心心。 5岁啊，唔知有冇层楼咧？ 系啊。 惨啦！我哋开咗个高标准出嚟， 可以咁样噶吓。好啊，呢度咧仲有阿 Mary Look 啦，同埋咧阿I Free Troy 咧都祝阿豪仔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啊，我哋再听听众电话啦。Hello， 你系边个？ 丰收快活人。 我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姓陈噶。 陈小姐你好。 陈小姐 好。 系噶，有咩点唱？ 有咩？ 系啊，我想点唱俾我先生。 嗯。 咁咧就有兩樣嘢啦，一咧就係要讚佢，一個咧就要鬧佢嘅。 哎呀，點解啊？ 一太錫佢咪鬧佢咯。 先講佢讚下佢先啦，好冇？ 好。 咁咧佢話説咧喺十多年前咧，咁啊醫生就話佢肥啦，要減下啦，有啲膽固醇咁樣。咁於是咧佢就好努力開始係做下運動啦。咁咧佢咧就。希望咧喺45岁嘅时候咧就可以达到好似张家辉咁样，有八嚿腹肌、朱古力啦。 人鱼线。 咁咧，但系佢咧要赞佢咧就系话，咁多年以来咧，佢真系好努力咁去做运动，真系可以做到噶、哦。由一个大肚腩咧，而家佢变咗有八嚿腹肌咯、哦。今年佢51岁啦。 你咪舐晒你？ 佢真系可以做到有即系好 fit 啦，八嚿腹肌咁样。 你有冇日日食朱古力啊？ 去咯，摸朱古力或者， 摸啊有嘅， 帮佢检查。 跟住咧，跟住咧，跟住咧， 系真系恒心咧，系可以达到目的噶。 系 我自问咧，睇住佢喺即系喺侧边睇住佢咁样做咧，我自问都提唔起自己嗰个动力 啦，起劲系啦， 去做。 但系佢系十几年都系持之以恒啊，系咪啊？ 咁讲咩话？ 十几年持之以恒啊，佢系咪？ 系啊，佢用十几年嘅时间咧，到佢呢个目的咯， 做得好好 嘢咯。 咁你闹佢乜嘢啊？ 好啦，闹佢咧就系近排因为防疫啦，咁啊少咗出街啦，咁啊同啲朋友咧出去踩单车啊，咁样晒下太阳咯。 系 咁咧，唔知系咪咧就即系落极忘形啦，咁啊扭伤脚啦。 哦， 扭到而家咧就猪蹄咁样啦。 哎呀， 咁啊冇得去跑步啦，冇得去做体操，冇得去踩单车啦。咁今日咧就系放假就要去睇跌打咯。 但 系 佢咪多咗时间陪你咯？ 尽快吓， 多咗时间陪你咯。 都系嘅，都系嘅，但我要照顾下佢咯，煮下嘢食俾佢啊，咁样咯。咁啊，希望佢尽快康复啦，可以出翻去跑步啊，咁样啦。 要噶啦，你都系时候咧，即、就、系、是、互相嗲下咁样噶。 互相鞭策下。 阿陈小姐啊，咁李先生，我唔敢叫系姓乜嚟 嘅，先生姓李啊， 李生， 李先生，咁啊，李先生佢咁 fit 啦，冇理由你唔系都咁上下 fit 噶嘛？ 我唔得啦，我又要照顾小朋友啦，咁但系我本身都瘦底嘅， 咁咪得咯， 师奶嚟嘅， 系咯， 即系两个都好健康啊。 咁啊，系啦，咁啊，赞扬下啦，就系即系其实恒心真系可以做到咯，由大肚腩变咗八嚿腹肌咯。 你试下。将呢番说话同我哋其中一个主持讲啊！ 希望人人都即系吓，人人都有心有力啦。 佢耷低头唔睬我哋喎，而家 我唔睬你，我好专心去听紧。 听下听众讲乜嘢啊嘛？ 系啊，佢先即系我十几年时间啊，整咗八嚿腹肌啊嘛。 先生姓咩？ 跟住姓李咯。 系啊，系啊。咁你话你估阿甜甜会唔会有呢个恒心啊？可以。 得噶得噶，有恒心有推动力咧，就可以做到噶啦。 不过暂时我见到佢身边。佢個先生就真係 fit 咗好多 ，fit 咗好多啊！呢個好大嘅推動力啊，但係都推唔喐佢啊，真係係咯，真係哎呀，好可惜真係。 係啊，咁啊點唱俾佢聽啦，希望佢快啲康復啦。 Thank you。 係啊，另外咧，最後咧就係講咧，就係我都打個電話嚟㗎啦，我係酒店大堂经理啊！ 哦，记得记得记得，喺我哋揾就业计划里边， 好支持我哋。 系啊，旧雨新知啊，共嘢一路啊！ 多谢你哋噶， 多谢你啦，咁样， 多谢陈小姐， 好，拜拜。 好 ，Erica 就话啦，想点唱俾啊将会停课嘅小朋友、家长、老师俾佢哋听啦，叫你加油啦。 那么多。 佢哋系 Blackpink 啊 ，Lovesick Girls 啊， 哇，揾四个热女郎嚟贺你， 系啊，咁希望你唔好识啦 ，OK， 好唔好？ 梗系唔会啦，咁亦都要喺呢个地方咧，就要捉埋咧就系我妈妈，因为咧咁啊生我出嚟噶嘛， 系啊， 虽然唔系今日正日，不过咧都系要提早多谢定佢妈妈辛苦晒啦， 下个礼拜见， 拜拜。